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副主任嫦娥五号任务新闻发言人裴兆宇话，嫦娥五号任务相比已经实施的绕月探测和落月探测来讲，是一次新的和更大的技术跨越。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嫦娥五号探测器副总指挥张玉花说，在探测太空的领域，中国不能缺席。从奔月到闯月，从跟跑到并跑，中国人不停求杀，部分的领域已经开始领先。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早晚多云，听日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星期六开始转凉，下星期初朝早气温降至20度以下。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88点，升102点，总成交金额1432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2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02点，跌5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70元升6元，腾讯控股584元跌2元，小米集团27.15元跌4.5元，比亚迪股份199.8升1.6，美团303.4跌4.6，港交所392元升15.2，中国平安87.65跌1.1，吉利汽车23.95升5.5，盈富基金26.74升1毫，友邦保险88.2升1.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2，英镑10.368，瑞士法郎8.516，澳元5.707，加元5.953，新西兰元5.427，欧元9.207。每百日元对港元7.4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834。日经平均指数报26165点，升638点。港金现价报16890元，跌4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4.96美元，卖出18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渡船街天桥。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之前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啱啱清咗场一阵。不过由于咧较早时两条行车线都系封闭咗咯，咁所以而家车龙系有待消散噶。龙尾接近登打士街，咁就系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嗰段咧，因为之前嘅意外系比较挤塞，而家龙尾就排到去登打士街，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是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接近北角警署。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嗰段咧，稍为多车啲。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嗰段比较车多缓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去西贡、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锦田公路高埗村油站去锦田。最后呢，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5:38，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6:4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开心日报几位主持原来咁睇对方噶， 一齐做节目最好就成为朋友啦。吓，但佢系前辈嚟噶，最初我唔敢讲嘢噶。 但系识落咗咧，先知道佢又随和又玩得，仲有咧睇到佢后生时候一张相，哇，好靓仔噶！人哋系拍拖达人嚟噶，睇嚟咧我要同佢倾多啲偈，请教多啲佢先得啊！ 开心日报黄桂林、刘莲，星期一至五香港电台第一台，朝朝十点四， 听开心日报，日日开心冇烦恼。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上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97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陳景祥。 星期二嘅自由風，自由風開始啦。咁第一個鐘頭咧，會繼續同大家睇下個疫情嘅情況嘅。咁大家知道啦，就第四波嘅疫情咧，就出現一個大爆發啦。咁本土確診嘅個案咧都急升嘅。咁過去三日咧都累計咧超過咗成180多宗嘅例子啦。咁個案咧遍及各個區嘅。咁大家都預計到咧，政府今日咧將會咧宣布一啲咧新嘅措施咧，係做一啲嘅限制噶啦。咁終於咧就食衞局嘅局長啊陳肇始咧就剛剛咧就有記者會上面就宣布了一系列咧，就最新的社交距離措施嘅。咁主要有四項啦。咁第一個咧就係關於收緊呢個社交距離措施啦。咁個內容咧就話咧就所有嘅酒吧、酒館、夜店、夜總會咧就關閉嘅。咁浴室咧派對房間亦都會關閉嘅。咁亦都係會禁止呢個會址咧就進行現場表演啦，同埋啲跳舞活動。咁同埋咧就餐飲嘅處所咧人數上限咧就係40人，咁啊唔能夠多過10台，只能夠咧4個人一台嘅。咁包括酒店咧同埋會所。咁同埋咧就人數咧都上座咧就唔可以多於上次人數嘅一半啦。咁敬酒嘅時候亦都唔可以食嘢咁樣嘅。咁呢啲限制咧都係由呢個11月26日啦，至到12月2日咧，執行咧為期7日嘅。咁大家都預計咗咧，就呢啲措施咧都係會收緊嘅。咁其中有啲咧，譬如包括酒吧啊、夜店啊等等嗰啲，都係首當其衝啦。咁我哋稍後咧都會著約一啲咧業界嘅朋友同佢再傾一傾嘅。咁除咗第一項嘅收緊社交距離措施之外咧，第二項咧就係關於係一個強制嘅檢測措施嘅。咁呢個按照呢個需要呢個檢測咧，就係包括咗咧就政府應對咧21個處所咧發出咗強制個檢測令啦，當中咧就已經發現咗咧有50個咧初步確診嘅人士噶啦，已經。咁另外咧，亦都係對一啲嘅高風險嘅群組咧，亦都係包括咗在內嘅。咁例如係的士司機啦，同埋院舍職員咧，都係發出咗個強制嘅檢測令嘅。咁詳情咧，政府咧就會陸續係宣布啦。咁另外咧，亦都係有一個第三項咧，就係都有一個關於個安心出行嘅應用程式啦。咁呢個程式咧，就係要求咧所有開放營業嘅餐飲處所咧，就喺星期四開始啊，即係26日開始咧，就申請一個係安心出行嘅二維碼。咁咧就要擺喺一 一个当眼处嘅展示嘅。咁一般市民咧就有阵时未必会记得曾经到访嘅地方啦。咁政府呼吁咧，大家咧就下载呢个 apps 咧，就出入嘅时候咧扫一扫咧，就希望能够咧记录低你去过边度。咁假设咧，如果真系唔好彩咧出现咗一啲问题嘅时候咧，可以知道咧你曾经去过边啲地方嘅。咁例如其他咧，亦都有一啲嘅措施嘅。第四项里边咧就建议咧全港嘅雇主咧尽量在家工作啦，弹性上班安排。咁同公务员咧会尽量维持呢个服务嘅原则之下咧，安排个弹性上班嘅，包括咗咧系分开两组人手啦。咁我呢个所谓 work from home 咧一段时间咧，你都开始慢慢又恢复翻正常啦。咁但系呢个疫情得爆发情况之下咧，好多嘅公司咧、政府嘅安排啦之外咧，其实私人机构亦都开始咧，尽量安排翻佢自己员工喺屋企工作噶啦。咁政府咧当然亦都有建议咧，啲长者留喺屋企啦。咁啊，呢个四项嘅措施咧就刚刚咧就系陈肇始局长咧就喺记者会上面宣布咗嘅。咁啊，到呢啲措施里边咧会影响到边啲营业嘅地方咧？咁啊，同埋咧就对你嘅日常生活嚟讲会有啲咩影响咧？欢迎你都打嚟187231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啊，今次里边咧就大爆发里边咧，大家最多人留意到咧就系关于啲跳舞群组啦。咁啊，据呢个卫生防护中心嘅张竹君医生讲咧，咁今日新增80宗咧确诊个案咧，11宗系输入个案啦，69宗系本地个案。咁其中咧54宗咧就系跳舞群组嘅个案嘅。咁现在为止咧，积累咧已经系有187宗咧系跳舞群组嘅个案。咁可以话咧系呢个新冠疫情以嚟咧系最大嘅一个爆发群组啦。咁到底点解会出现咁嘅情况嘅咧？同埋呢啲咁嘅跳舞地方咧，到底其实有咩监管嘅条例可以去应付嘅咧？咁现在为止咧，初步睇咧，似乎啲法例都有啲灰色地带嘅。咁好啦，咁关于一系列嘅措施对大家有咩影响咧？或者你对呢啲措施有咩意见咧？欢迎你打嚟187231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我哋先听一节嘅新闻追踪，我翻嚟再继续再倾。 今日新闻追踪，2020年11月24日。朝早9:30， 过去一周嘅疫情系恶化得非常之快。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喺行会前表示，要求跳舞群组、有病征人士、院舍员工同的士司机接受强制检测。佢又话，政府会要求餐厅或者其他处所一定要参与安心出行计划。 我必须要强调呢个安心出行，无论再加啲乜嘢嘅要求，都系自愿性嘅。就算你話有啲處所一定要係即係用咗啲安心出行，要喺個 QR code 掃一掃入去，咁但都係個自愿，你可以自愿去，可以自愿不去啦。 佢將會喺聽日宣讀施政報告，預告將會提出200項新措施。 咁但係由於而家嘅公共財政係極為緊絕啦，加上今年先後經過財政預算案同埋三輪嘅防疫抗疫基金咧，已經係動用咗3100億元嘅公共財政，係我哋希望透過一啲改革、一啲嘅精簡、一啲嘅協同效應，喺唔動用額外嘅資源嘅前提之下咧，為市民提供更加好嘅服務。 下晝4:30，政府收緊防疫措施，酒吧、浴室、派對房間、夜店、夜總會要關閉。并且禁止所有处所现场表演跳舞活动。本港新增80宗确诊个案，当中54宗涉及歌舞群组，另外有10宗不明源头。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咧，同大家傾緊咧，就關於咧就最新一波嘅疫情大爆發咧，政府咧就今日出招咧，就再收緊一啲嘅社交距離措施。咁啊，食衞局長啊陳肇始咧公布咗四項嘅措施啦。咁其中關於強制檢測嗰部分咧，政府係將會對依個的士司機咧係等高風險嘅群組咧發出強制檢測令嘅。咁呢個將會咧就係即係會做啦，但係暫時都未做嘅。咁啊，到底對依啲的士司機咧，其實會有啲咩影響咧？咁啊，大家如果係行業裏面嘅朋友啦，或者其他裏面一啲行業咧，受到今次政府再收緊嘅措施影響嘅話咧，就到底對你有啲咩影響，或者你啲咩睇法咧？咁都歡迎你打嚟18723 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嗱，我哋啱啱都提到啦，就係的士司機嗰方面咧，政府咧打算咧係計劃啊，係會對佢咧進行發出一個強制檢測令嘅。咁對呢個強制檢測令嘅內容係點咧？大家都好想知道啦。譬如話，舉個例，係咪要定期要檢測嘅咧？如果係強制嘅話，如果唔做嘅咧，又會有啲咩影響咧？有冇罰則啊？等等咧，咁都係我諗業界咧係關注嘅。咁所以到呢個時間裏邊咧，我就請嚟咗一個業界嘅朋友咧，就係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的士司機分會主任何志強，同我哋傾下嘅。何志強你好， 你好主持。 系啊，我哋啱啱傾開咧，政府咧就頭先都宣布咗咧，就係將會對呢個的士司機咧，就係呢個叫高風險嘅群組啊，就發出呢個強制檢測令噶啦。咁啊，何志強啊，你覺得對你哋個業界裏邊會有啲咩影響啊？ 首先講一講咧，即係高風險嘅問題咧，其實由月年初一月至到現今，其實的士司機裡面感染。其实唔系好多人，就以上次佢话有四个感染到新型冠状病毒，即系后来亦都系属于假阳性。 嗯， 即系我都唔知点解会话政府话我哋嘅行业系属于高风险。 嗯， 但系无论如何咧，即系点都好啦。咁既然政府话我哋系要强制性检测嘅，我哋都尽量都会配合佢嘅做法。 嗯，会配合啦，咁但係就嗱而家暂时都未知政府即係话呢个所谓强制又点样嘅。咁早前呢其实就政府都做咗一啲措施，就希望尽量都鼓励你哋啲行家啦，即係啲的士司机嘅同业呢就去做呢个测试㗎啦。咁嗰段时间里面你哋啲行家个反应系点㗎，即係你据你所知呢多唔多人会去自愿去接受测试呢？ 即係好老实就检测嚟讲就一般。即系以其实嚟讲，政府咧都已经系多次提供我哋前线的士司机做检测噶啦，即系起码都连埋全民检测里面都起码有四五次噶啦。 嗯， 有深喉唾液啦，有嗰啲樽仔啦，咁样各样都好多次下噶啦。就以检测嚟讲咧，都有。三四成司机啦，我谂有三四成司机都 接受 过做 检测。嗯，嗱，何志强，你头先都提到咧，即系话虽然即系司机嗰的士司机嗰度唔系特别多嘅个案啦，咁但系毕竟咧，即系你啲行家都经常会接触唔同嘅人啦，系嘛？譬如你上车啊，接唔同嘅客人啦，咁你都唔知佢系咩嘢噶嘛？咁如果按照呢个咁嘅情况啊，因为你个行业嘅特点嚟讲啊，要求一个强制检测，其实对你都有帮助嘅，可唔可以咁讲咧？即系对你都系一个保障嚟噶，系咪啊？ 咁梗啦，咁为咗自己啊家人嘅健康，同埋市民对于的士前线的士司机服务信心啊，同埋去多啲搭的士啊，我哋都其实欢迎呢一个做法嘅。 嗯，即系你欢迎嘅，即系行业里边 系啦，即系都认同呢一个做法。 嗯，但系如果做嘅话咧，你觉得个措施里边有啲咩要兼顾，或者系对你嚟讲咧，点样先令到你觉得做起嚟嘅时候个执行上啊可以方便啲啊咁样咧？ 方便啲嗱，首先咧就其实有好多司机咧就可能会话冇乜诱因令至到个前线司机去做，咁如果咧即系可以话譬如强制检测之后咧有50元入气券啊，咁样派翻俾啲司机，可能会多啲司机去做。 哦，系嘛？咁如果而家话派5000元添，如果检测到系有嘅话，咁呢个你觉得系？其实有冇帮助咧？对你嚟讲，会 其实喺我哋公立场嚟讲咧，我哋就即系如果确诊咗啊，或者要隔离而停工，因为我哋呢一行嚟讲咧，手停口停啊嘛，即系冇劳工合约啊，即系冇劳资关系咁样，即系直情系冇乜保障。 嗯， 如果可以每天发放到500元嘅短期补助咧，都比较合适。 嗯，每一日发放500元。 是啦是啦，至到佢即係痊愈为止囉。 嗯，即係呢个意思讲佢验咗之后即係有事。咁就政府发放呢个钱。 咁你要隔离㗎嘛，咁隔离唔知几多日囉。係咪先，即係佢咁样呢就可能会比较保障大啲。 嗯。呢一个咁嘅建议啦，你哋有冇同政府曾经会傾过 㗎？其实我哋都喺工会里面呢都发咗新闻稿出去㗎啦。 嗯。 系啦，因为政府里面咧最主要就即系以我自己立场嚟讲咧，我就觉得政府咧应该做好把关嘅工作咁。 嗯， 即系唔系话喂呢一个行业高危就高危咁啊，咁有数据嚟表示呢一个行业真系咪真系高危咧咁样？ 虽然系咁样，我哋接触每日接触嘅人比较多，但系实际上嘅感染嘅前线司机实质上唔系咁多。 嗯，咁你自己嘅司机嘅同业里边啊，有冇话譬如话特别你哋会有一啲自己嘅防疫啊，或者系预防嘅措施，大家会譬如行内都一定要做嘅，或者守翻呢啲咁样嘅守则去做嘅，咁有冇噶？ 会噶，我哋即系我眼见咁多个司机嚟讲咧，即系每天咧就会清洁车厢啊，同埋有阵时即系大多数会即系譬如入咗嗰啲高危地方啊，譬如酒店啊、医院咁样之后咧，佢都会喷一喷啲消毒、消毒药水啊，咁样清一清洁个车厢先至做第二转生意咯。 嗯，即系啲司机都会自己主动做嘅。 嗯，系啊，会噶，就希望如果啲。向每一名司机每个月发放500蚊一次性嘅购物防疫津贴会更加好。 嗯， 真系噶呢一样嘢就，因为好话唔好听，而家佢又话政府又话呼吁嚟紧话在家工作啊，咁我哋嘅生意一定会受到打击噶啦，即系直情系跌翻落去早几个月前。 嗯，即系你讲呢个津贴咯，差唔多等于系对啲司机嘅津贴。 即系好艰难工作噶啦，即系直情系。开工的收入呢似乎是跌近很低很低、真的。 大概会不见了多少生意到的，你有没有即一个这样的计算过？ 哇，如果最高时间我想跌了七八成有。有些直情呢，有些司机来讲呢，直情呢一开工即是成日呢他要贴钱的，因为他要车租嘛。车租同你钱啊嘛，咁佢搵唔到呢一个最低嘅要求咧，咁佢咪要贴钱咯。 嗯，阿何志强嗱，讲翻政府咧，即系而家都系计划，即系我即系会推出呢个咁样，即系要求的士司机强制检测噶啦。咁起譬如话检测嘅地点嗰方面咧，你觉得而家个分布点同埋咧，即系话时间啊或者个形式要点做等等咧？你而家初步你知唔知道会点安排？或者你希望个安排里边咧，点样会对你个工作嗰方面咧会减少，最能够最大地程度减少你嗰个干扰你日常嗰个做嘢啊、做生意嗰个安排咁样？ 就以我所知咧，暫時嚟講咧，佢應該係響嗰啲較為空確嘅地方，因為佢而家呢一輪嘅檢測應該就係深喉，佢即係深喉咁樣，即係撩喉嚨咁樣做法嘅，即係唔係話攞樽仔去做嘅。就平時即係發放樽仔嗰啲油站，我諗唔會適合嘅，因為佢會。今次做法咧就會有醫務人員嚟協助咁做嘅。我諗佢咧就會可能會揀啊停車場啊社區中心之類嘅地方，即係實質上我都唔係幾清楚。 咁你之前譬如話你哋嗰啲行家咧，譬如話如果佢自己主動去做嘅，咁佢通常係咪開工之前佢先做咗先喺自己住嘅地方？因為是開咗工啦，咁去到車嘅車到去某個地點，會近個中心咁先落車去做啦咁樣。嗰、那個 佢有 佢哋自己通常啲司機個模式係點樣嘅咧？其實你知唔知？ 其實咧就好多輪嘅，有輪咧就係、是、譬如深喉嗰只咧，就佢可以去某一個停車場裏面咁樣免費泊車，咁樣做上去做完好快咁做完，咁啊做完落嚟攞翻架車走咁樣。另外有啲咧就嗰幾次咧，另外嗰幾次咧就自己攞個檢疫包翻去屋企，咁樣聽朝咧就。朝头早未刷牙之前，最好就未刷牙之前都啖口水落去，跟住个樽咧就交翻去指定地点咁样。 嗯， 其实都唔系好困难。 嗯，即系你觉得都方便嘅，即系个做法安排，即系而家呢个系。但系到如果系强制嘅时候，就所有你啲行家会都要做噶咯，即系人数系多咗好多噶。你有冇特别留意一下，即系点样要求政府系个安排？包括咗地点啊，或者个流程上面点样可以即系令到更加多人哋又要检测，即系强制。又可以做得有效率啲咧，咁样有冇谂过喺呢啲咁嘅方法同政府倾嘅咧？你 哦，检测里面如果政府嚟讲系应该系有佢嘅准则嚟做噶啦，系咪先？因为司机里面咧就系即系我哋前线司机里面咧最主要咧就系配合政府所做嘅、而即系我话唔好听，好似学上次全民检测咁，佢有啲人都唔会做噶，有啲人都唔做，我哋都。帮唔到佢，即系政府都帮唔到佢。佢最主要系揾到啲隐性嘅病患者噶嘛。咁、而啲市民话啊，咁样冇用噶，咁都冇办法噶，系咪先？ 好啊，咁啊，唔该你先啊，洪志强。 系。 系啊，倾到呢度先啊！啱同我哋倾嘅咧，就系呢个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的士司机分会主任何志强咧，讲紧咧政府呢个打算咧会对呢个的士司机咧系要求佢哋就进行一个强制嘅检测嘅。咁啊，大家对政府呢个措施咧有啲咩意见咧？欢迎你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而家电话机旁边有位听众马先生就接通咗，同阿马生倾下先。马生你好。 喂，你好啊，阿子慈。 系啊，你好啊，请讲。 阿陈子慈。喂，又揾我哋嚟搞喎， 啊， 同埋咧，佢即系我哋手停口停嘅喎，咁样佢应该要有啲即系补偿咯，真系，我自己觉得。 即系你都系的士司机嚟， 我系啊，我系系啊系啊，我系仲系去颁奖嘅优秀的士司机添， 优秀的士司机 叻啊，真系2006年嗰届。 哦，系，咁你觉得政府系点样补偿或者点样帮你哋啊？你哋嘅要求系？ 其实有冇最简单嘅方法啊？即系其实验一验咧都无妨，但系好似焦点啊落咗我哋嗰度。 嗯嗯。 吓，即系我觉得系好困扰咯。吓， 嗯， 同埋佢哋讲真，身高啊良准，咁佢冇谂过我哋感受喎。咁， 嗯， 我哋真系点讲啊？开销日工，咁你车主啊又要浪车或者乜嘢都系、 嗯， 都系有影响啊嘛。 嗯。 啊，即系我就冇咩 point 嘅，同埋咧我只系亦都咁讲。有时候啲客咧上车咧就无端端啊，除咗口罩， 嗯， 喂，咁我真系我火都嚟埋，我话喂唔好玩啦，我话上有高，我上有高堂，下有低女， 好啊，唔该晒先啦，马生，咁我先听下新闻啊，翻嚟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8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69宗本地个案，其中10宗感染源头不明。在本地个案中，59宗同之前的个案有关，54宗涉及跳舞群组，群组累计个案增至187宗。群组中有患者曾经去过沙田大会堂、龙亨社区中心唱歌或者跳舞。另外，仁安医院有一名的员工确诊，路德会新翠少年中心亦都有一名托管导师确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有多过50宗的初步确诊个案，其中北角苏浙工学一名15岁学生检测初步呈阳性，学校需要停课14日。至于11宗的输入个案，患者分别来自俄罗斯、土耳其、尼泊尔、巴基斯坦和英国。政府宣布今个星期四凌晨起收紧社交距离措施，酒吧、酒馆、浴室、派对房间、夜店或者夜总会必须关闭。当局亦都禁止会址内进行现场表演和跳舞活动。餐饮处所宴会人数上限至40人，4人1台，不可以多过10台。措施适用于酒店和会所。餐饮处所维持不可多于4人1台，入座率不可以超过1半。4人限聚令和口罩令会继续实施，所有的措施今个月26日起生效，为期7日。当局亦都会限制酒店或者旅馆的聚集活动，和加强防止感染措施，包括为客房或者出租单位设人数上限。要求酒店将受检疫人士和非受检疫人士隔离，检疫人士不可以离开房间。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政府会加强执法，确保餐饮处所遵守规定，希望市民和业界理解合作。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政府过去几日两次发出强制检测公告，要求到访过21个歌舞场所的人士要做检测，大约2800人已经按公告进行检测，当中找到50个初步确诊者，相信已经成功截断50条传播链。 陈肇始话，政府喺今个星期内会增加五间社区检测中心，并正系积极探讨喺更多嘅地方，包括邮局同埋港铁站派发样本收集包。佢又话，政府会就高风险群组，包括安老院舍、的士司机同埋向私家医生求医嘅有病征人士，推出强制检测。另外，餐饮业务和其他表列处所要在12月3日之前向政府申请应用程式安心出行的二维码，在收到二维码之后的两个工作天内要在处所入口的当眼位置展示，又呼吁市民为健康着想，下载和使用安心出行。日本东京都新增18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自从上个星期一以来首次回落至200宗以下。东京都累计38,197人受感染。另外，日本政府因应全国疫情，暂时将札幌和大阪剔除出旅游支援计划，为期三个星期，旅客无需承担取消的费用，旅行社和住宿设施的损失由中央政府补偿，上限是费用的三成半。天气方面，预测早晚多云，听日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2-2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星期六开始转凉，下星期初朝早气温降至20度以下。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情况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入境事务大楼，西行就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万善湾仔之路咧都相当多车嘅。咁啊，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噶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近模糊街，靠右边线去尖沙咀的龙尾就去到学园街。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都繁忙嘅，龙尾近电话机楼。港岛路面咧，湾仔嘅司徒拔道落山，近住皇后大道东至东山台段就行车缓慢。南区嘅浅水湾道去香岛道方向，近住南湾道嗰段咧就有少少挤塞。九龙方面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骏发花园段就多车，龙尾去到果栏附近。咁啊，顺带提下大家啦，油麻地多层停车场嗰度咧有工程嘅，停车场嘅第六、第七、第八层咧已经系永久封闭噶。安全车速报告有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去西贡，锦田公路高埗油站去锦田，同埋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施政报告。 星期三上昼11点， 直播行政长官宣读施政报告； 同日下昼， 直播施政报告记者会； 下昼5点， 施政报告速递，重点全面睇； 星期四上昼8点， 行政长官施政答问。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行政长官将于11月25日发表施政报告。市民当日可以到 policyaddress.gov.hk 收睇行政长官的发言及记者会直播。施政报告全文、撮要单张和其他相关资料亦会在行政长官发言后上载至网页。为减少社交接触，市民请尽量在网上浏览有关资料。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自由風翻嚟咧，傾緊咧就係政府因應呢個第四波疫情大爆發咧，就喺下晝咧就由食衞局局長陳肇始咧就交代咗咧，就提出咗四項新嘅措施嘅。咁啊，其中又包括咗咧收緊嘅社交距離啦，咁亦都有限制翻咧就呢個食肆啊、餐飲處所咧就係個上限人數嘅。咁亦都有其中一個咧特別大家關注到嘅咧，就係關於嗰、那個跳舞群組啊。咁就最即係大家而家睇翻個數字裏邊咧，已經有跳舞群組出現嘅個案咧，有成187宗嘅。咁喺呢啲咁嘅情况之下咧，到底新嘅政府嘅新嘅措施咧，对你有啲咩嘅影响咧？咁欢迎你打嚟1872311咧，同自由风倾下，或者分享下你嘅意见嘅。咁好啦，咁啊，到呢个时间里边咧，就请到咧就系香港嘅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杨慧醒咧，同我倾下今次呢个政府嘅新嘅措施嘅。啊，杨慧醒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啊，嗱，我哋啱倾开咧，就系关于呢个即系政府咧又再收紧翻一啲好多嘅社交距离嘅措施啦。咁同你有关嘅咧，就系一啲餐饮处所嘅限制人数啦，就上限咧又要再定翻40人啦，咁啊唔能够多过10台啦，同埋咧就只能够4个人一台嘅，咁啊呢啲措施咧，咁对你都会有啲影响嘅，系咪？ 会啊，打击好大啊！ 系啊系啊，阿杨慧醒啊，但我反而咧想先问一问你关于今次里边咧其中一个焦点啊，即系讲翻嗰啲跳舞群组先啦。 系 咁啦，因为今次咧睇翻个资料咧，就系喺个爆发呢个疫情咧，有21间咧嘅跳舞场所咧，咁咧就佢经营模式有唔同啦。咁但系其中咧至少咧有4间咧，其实系属于酒楼嚟喎。咁其实喺你个行业里面嚟讲咧，其实你知道，即系据你所知咧，多唔多啲酒楼咧，其实都有设呢啲咁样嘅。 七八间到啦，七八间到啦，咁啊有四间啊，好唔好彩，靓嘢。 咁佢个模式呢七八间系点样嘅咧？即系到边个时段？ 其实咧，我哋 就攞出嚟俾人跳舞噶嘛。 又系做要噶，要攞牌噶。其实我哋又系做。又做茶市，又做晚饭，乜都做嘅。不过呢就係、是、一喺呢个唔係呢个旺季嘅季节呢，冇生意嘅时候呢，我哋咪利用嗰啲空档咪下午茶跳舞啦，同埋夜晚就跳下晚舞啦。因为嗰啲收入都几好㗎。 咁佢係点样计法㗎？即係呢咁样去。 佢计呢就我哋就唔同嗰啲跳舞场所啦。跳舞场所呢佢係直情係单嘅，就入场券买飞入。即系你一定要俾钱咧，就入场券啦。我哋嗰啲咧就系、是、就去到咧就点乜受欢迎咧，就可以坐低食饭啊嘛。咁啊日夜晏昼嚟讲咧，就平均咧60蚊到80蚊到啦。晏昼咁你又整 即系个人嘅消费， 系又可以包埋饮茶食下啲嘢，咁啊嗰度跳舞任你跳到够啦。咁啊，夜晚就贵啲嘅，大概就接近200蚊到啦。因为点解就有台 band 喺度打 band 啊嘛，有人喺度唱歌嘛，咁呢啲咪即兴啊嘛。咁啊，啲人又可以喺度食饭咯，食饱饭咁就跳咯。所以平均系咁咯吓。 哦，即系个做法咧，就话即系你照样食嘢，咁咧就中间有一个舞池咁啦，即系总之系，即系食咗嘢之后你可以出跳舞 咁咯。 哦，系，都有都七八间啊，即系你讲紧全香港啊呢个数字。 有啊，七八间噶，系。 咁嗱，今次里边咧就头先讲啦，即系至少有四间，都好多，即系依度有七八间嘅话，即系起码已经有一半。 所以我哋一半以上。 啊，一半噶咯。咁嗱，今次里边咧，嗱，其实政府一直都有讲嘅，即系话咧就尽量减少呢啲社交接触啊，同埋要小心啦。但系今次里边咧，即系如果有四间系酒楼咧，亦都出现咗呢啲咁样跳舞场所感染咧，咁其实呢个行业里边咧嗰个管制啊，或者嗰个控制呢个情况咧，社交距离嗰啲咧，都其实好大问题。 其实咧， 都好大问题。 就喺限聚令嘅規定咧，而家四個人啦，但你一離開張台咧，就去洗手間要戴翻口罩噶。規定係咁噶嘛。所以佢離開嗰張台去跳舞咧，係你應該唔好犯規咧，就要戴翻口罩就好啲咯。如果你唔戴翻口罩，啲人咧就係咁行出去跳啦，啊冇事嘅，咁哇嗰個感染仲快啦。因為太近啦，嗰個社交距離好似好接近啦，係。 咁會唔會其實都有啲係個法例好似規管都管得唔係好嚴喎？會唔會咧？即係你講喺酒樓裏邊， 酒樓咧就原本你冇呢個限聚令嘅咧，我哋就冇呢啲規定嘅，冇呢啲咁嘅問題嘅。佢跳舞咪跳舞咯。但你有限聚令，我哋都要跟隨噶。如果唔係我哋咧，酒樓又罰款。嗰、那個客人又要罰錢噶。 楊慧醒啊，你頭先講咧，就話你如果要做埋呢個可以跳舞咧，都要另外攞個牌嘅，係咪啊？你所知 要附屬牌， 做緊嘅有咁多間都係攞咗牌嘅。 要攞附属牌，即系附属牌意思点咧？你在你申请嘅时候咧，你就要报俾食环署咧。哦，我哋呢个场除咗日头有茶市晚饭啊，或者宴会啊，系呢个饮食嘅场所之外咧，我哋仲有呢啲跳舞嘅，咁你要报咯。如果唔系犯规噶吓。 即系你要做呢样嘢，就系要向食环署申请呢个牌照。 要噶，要申请噶，系啊，佢会嚟睇场噶。 系， 因为呢个咧都会涉及一个叫做咩咧？走火通道嘛。 系，即系消防嗰方面你要留意啦。 系啊，因为咧消防通道咧，因为你一跳舞嘅时候，个灯啊会暗啲噶嘛。有啲七彩灯啊，咁佢呢个走火，即系嗰个叫后楼梯啊，嗰啲走火嘅通道啲灯要有一个照明灯啊，嗰啲好清楚噶嘛。 系，杨慧醒啊！但系如果咁讲咧，今次政府里边咧，其实嗰个监管里边咧，都出现咗一啲，譬如话有阵时有啲真系有啲灰色地带啦。因为咧，你譬如话按照你经营嘅酒家啦、食肆啦，咁大家就梗系讲紧，譬如每围几人啊，距离几多咁样，咁就冇特别提到话，酒楼里边又有人跳舞，或者有呢种咁样嘅提供咁样嘅服务嘅。咁啊喺嗰个跳舞嗰部分里面咧，其实系又监管唔到喎，系咪咧？喺今次里面 佢冇嘢噶，一定你一个牌照你有噶，一定会监管到你嘅。因为你喺个限聚令咧，都系头先讲啦，你一嚟再要戴翻个口罩，你都已经系嗰度都已经系可以控告你噶啦。即系冇得喐噶。我哋而家就算我哋做晚饭，你行去洗手间都要戴翻个口罩。 但系据你所知咧，今次里边譬如话而家出咗事呢几间咧，有四间啦吓，暂时所知嘅酒楼里边咧，当时譬如话有冇特别要即系针对翻呢个跳舞嘅方面，要执行呢个政府个限聚令啊，或者嗰个防疫嘅措施咁样？据你所知，其实个执行 因为 咧，边啲人去做 咧？我哋都会执行，我哋会劝喻嘅。但你好似吸烟一样嘅啫，一有啲地方我哋会劝喻。但系有时都系劝喻唔到，佢一扑出去一跳舞嘅时候，唔通你出去阻佢咩？我哋都有围栏噶，所以咧就靠咧就系佢哋嗰啲政府嗰啲即系限聚令嗰啲巡查咧嚟会捉到咪捉到咯咁咯，咁啊大家又估计唔到一跳舞嗰度咁复杂咁麻烦啊嘛。 咁但系按照你头先咁讲咧，嗱，譬如我哋见到今次就算系话，早前嘅时候又松翻啲啦，咁啊食肆里边人又可以多翻啲啦，有一台，最初曾经都有六个人都得嘅咁。咁但系有多即系朋友啊，即系或者好多媒体去睇翻咧，即系好多人去现场睇咧，其实嗰个执行咧都唔系咁严嘅，即系好多时份可能都系。即系政府而家其实要求一半啫，只能够坐，但其实可能都系唔止嘅，即系都系 嗱，佢六个人嘅时候咧，佢系 呢啲执行嘅情况系点嘅咧？ 75%噶， 嗯 我哋喺六个嘅时候咧，就政府系限聚令咧，系俾我哋用嘅场地咧系75%嘅，咁啊，现在嚟讲咧，就四个咧就得50%嘅啫。而家最打呢次今日嘅公布咧，最令我哋打击最大咧，就嗰啲婚宴场所啦。因为咧，我哋由四位又好，六位又好，我哋因为喺呢个咁嘅常态下，我哋已经觉得短期内系冇办法解决嘅。咁啊，结婚嗰啲咪改嚟改去冇得好改噶啦嘛。咁啊，变咗咧，不如缩减一啲人数咧，我哋就摆酒啦。咁啊，变咗出现咪有40为4位咯。有30为4位，30人4位都系82人嘅啫嘛。我哋都出现系呢个常态咗咧，就喺嗰、那个。由四位转到六位之后咧，我哋就著弱啦。咁、个生意咧系升咗嘅。我哋嘅嗰阵时咧就升咗咧，就全部升咗20几%嘅。咁啊，可惜呢次由六位跌翻嚟四位咧，而家呢次又再收紧咧，就系、是、只能够结婚嗰啲咧，只能够10台。十台即系40人啫。 40上限啊嘛。 系呀，咁啊死咯。咁呢个连我哋。可以執返啲有啲好多做宴會廳做呢啲酒樓做宴會廳嗰啲咪瓜得啦，邊有人嗰四圍啫、四圍即係十圍得幾多40人，即係3圍到咋嘛，3圍多啲。 每台四個 啦。36人唔係36人咯，40人㗎嘛。 呢、這個你覺得對，即係你覺得呢個對你反而係打擊最大。 打擊最大，因為呢我哋覺得呢雖然呢就係、是、減少咗，即係譬如講4位6位，如果佢能够坐返一半呢个酒楼嘅一半㗎嘛。咁酒楼一半啊，譬如我哋举例呢，佢1万尺嘅。 一萬尺嘅我哋大概咧係四五十圍咧，咁呢個有五六百人噶啦嘛。 嗯， 咁我都有二百五人啦，係咪咁講啊？咁我都可以四圍四六廿四，咁我咪六十係四圍咯。咁你而家冇得喐噶，冇得喐。 而家限制到好少咯，而家只能夠四十個就 死啊！呢次嘅損失好大嘅，因為我哋開始適應咗。嗰四位六位可以即係咁擺，但係你限得個十位咧，對我哋打擊係幾大嘅咯。 係，用慧醒啊，你話呢個係固然有打擊啦，但係我哋講翻你哋個業界咧，即係個自律啊、執行嗰方面咧，其實係咪都鬆喎？即係好多時其實我哋見到一放翻鬆少少嘅時候咧，似乎就即係好多犯規嘅情況都出現嘅喎。你哋點面對呢個咁嘅現實咧？ 我哋呢個問題咧，我哋各自要修行啦。我哋同嗰啲業界都講，大家要小心，因為而家咧政府一告咧就告我哋嘅。又告埋嗰个食客嘅，两边都告噶嘛，所以我哋都劝住话俾佢听嘅，所以我哋咧有时咧就咁嘅，有时咧四位就摆四位啦，咁佢自己又开位，我哋点办咧？唔通真系喺嗰度嚟嘈咩？系咪？咁所以我哋都有为难噶，就系有时有啲嘢咧，我哋想去跟嘅，但系佢自己攞杯。你而家都知噶啦，自動化自己沖茶嘅，咁佢咧就會係五個都唔怕啦，佢講啊唔怕啫，我哋死啊嘛。其實我哋都好重視嘅嚇。 好啊。咁啊，明白，唔該曬你先啦，楊慧晴。 好， 係啦，咁啊，時間關係，我哋要先同佢傾到依度啦。咁啱同佢傾嘅咧，就係香港嘅香港餐務管理協會主席楊慧晴。啱啱講到咧，就係到底呢啲酒家等等咧，對今次依個新嘅限聚令咧，就有啲咩嘅影響咧？咁咁啊，大家如果對政府啱公布咗嘅幾個措施咧，有啲咩意見咧，係歡迎你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好啦，咁喺時間裏邊咧，就有位聽眾啊，何先生，你都接通咗噶啦。何先生你好， 你好， 係啊，請講。 是啦，我都是跳舞的，但是这个疫情之后呢，我有四个月都没去过跳啦。但是呢，我就注意到呢，这跳舞场所到呢，我去过两三个啦。就好多那些老师呢，舞蹈的老师呢，是那些有以前的大陆入来啦。有好多啲即是外国室的外国人啦，就里面有啲Ukraine 啊，Russia 啊，即係蘇聯啊，同埋啲東歐嗰啲就好多嘅。咁佢哋咧就周圍走嘅，即係有所有嗰啲跳舞嗰啲，佢都去教嘅個場所。咁呢啲人咧，我就唔知道你揾唔揾到佢。即係如果你要播咧，我就覺得唔係嗰啲舞即係跳舞嗰班人去周圍播嘅，因為佢哋最多去一個、兩個、三個場嘅啫，就唔會話去咁多個場嘅。 即係何先生，你意思話，即係可能出事嗰啲，多數都可能係教跳舞嘅時候嗰啲教師。 係啦，係啦，係我即係我係喺我經驗睇咧，我就覺得應該係就唔係話嗰啲舞客一個就播第二個去跳。 何先生，咁你係啊？何先生，咁你如果你自己跳嘅時候，你喺邊度㗎？你個地方？ 我去過新光啦，新光嗰兩個都去過啦。 哦，新光嗰啲場。 系啦，系啦， 咁嗰啲就冇教師嘅，嗰啲係即係自己玩嘅啫。 都有㗎，有㗎， 都有㗎， 有人帶去㗎。 咁你現場你自己戴口罩，小唔小心咧？即係咪做翻足呢個功夫嘅咧？ 有啲人唔戴嘅。 係，咁可能真係出問題啦。好啦，咁啊，唔該曬你啊，何生。咁啊，今次跳舞群組裏面咧就爆發，的確係相當嚴重嘅。咁啊，大家對依個現象咧，或者與你都有啲觀察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我繼續聽一位咧，就係林女士嘅聽眾咧打通咗。林女士你好， 係你好你好， 係啊，請講。 係，咁我咧就想講下嗰、那個婚宴嘅。咁其實真係俾呢班跳舞人士咧，真係激死，即係大家一放寬咗少少嗰陣咧，就大家真係高興一齊。咁咧就講翻婚宴咧，其實咧真係對啲新人咧個壓力好大。你頭先嗰位先生講話改完又改，都要啲親人嘅。咁我理解嘅，而家咁樣係咁嘅疫情，但係得個十台四個人四十個人，你叫佢哋點請咧？係咪先？即係。一新人一次好困難啊！一新人一次，我明嘅社交距離，大家齊心，我明嘅係真係明。但係譬如食肆都可以一半啦，即係食肆嗰個環境嘅一半啦。咁我婚宴可唔可以又真係嗰個場地嘅一半咧？好似頭先位先生話齋，佢成萬尺啦，咁可能有啲細少少，可唔可以即係一半咧？即係唔好限住你十台咧。 咁嗰時你係咪都籌辦緊呢啲咁樣嘅婚宴？ 你自己 都系， 咁、哦、你点处理啊？你点应变呢？如果而家咁， 唔敢讲，唔敢俾啲压力啲后生，佢哋自己处理啦。咁、哦、但系明解佢哋嗰个压力嘅， 需 要做减再俾意见啦、再问点解啊？你有乜嘢决定啊？你想点啊？真系你唔好讲，好讲讲，真系我都问佢哋话。咁咧、 啊， 另外咧就系、是、咧，我咁咧就食肆都一半啦。咁咧同埋食肆啲人可能仲兴奋，大家高谈阔论啦，朋友嘛。咁但系婚宴里边咧，咁其实大家都明嘅。如果婚宴大家既然咁珍惜，呢、这個婚宴的時候，咁當然大家都會在婚宴裏呼籲啊，大家有社交距離啊，戴翻口罩啊，咁其實都係可以，可唔可以放寬翻俾佢哋一半咧？ 唔該曬你，好啊，明白。林女士就希望婚宴里面可不可以放宽一点，现在政府的规定就是餐饮的处所人数上限只有40人，就不能够多过10台，每台只有4个人，对婚宴来讲的确就造成很大的麻烦。好了，我们先休息一阵，我们回来再继续谈。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咧，小叔想同大家讲一个咧，我哋好多香港人咧，尤其是后生一辈咧，好中意用嘅一个字，但系咧，通常都用得麻麻地嘅。咁咧就系咧 ，flirt， flirt， 咁佢一个动词嚟嘅，咁即系我哋所谓嘅调情咁样，我哋通常就用 flirt 呢个字。flirt 咧，佢系一个及物动词嚟嘅，一个 intransitive verb， 咁咧即系咧，我唔会直接喺英文嘅时候，我唔会直接 to flirt somebody。You can't say you to flirt somebody。我可以话一个男一个女人 they are flirting， OK？ 咁但系咧，你唔会话 they flirt each other， 或者我唔会 flirt him or flirt her， 咁系唔得嘅。如果真系要后面加一个人物喺度咧。我要 to flirt with somebody， 所以咧记住，俾个例子大家 ，she's flirting with him， 咁就系咧佢咧正在咧同呢个男士咧喺调情当中，咁啊记住有个 with 啦 ，OK， 俾多个例句大家 ，I'm not trying to flirt with you， 咁啊即系我唔系想同你口花花咁样嘅意思。好，拜拜，今日讲到呢度。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同大家傾緊政府啱公布咗咧系列嘅新嘅社交距離措施嘅。咁其中一個措施裏面咧，收緊呢個社交距離措施咧，亦都係有幾啲個場所受到影響嘅啦。其中包括咗係酒吧、酒館同埋夜店、夜總會咧，都係要關閉嘅。咁啊，酒吧嘅關閉咧，幾乎就每一次政府一收緊嘅時候咧，都首當其衝咧受到呢個影響嘅。咁啊，大家如果係一啲業界嘅朋友或者對今次嘅措施裏面咧有一啲睇法嘅話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啊，關於個酒吧業嘅情況裏邊咧，我就啱啱接通咗咧，就係酒吧業協會嘅副主席啊，錢俊永同我哋傾下嘅。錢俊永你好 ，Hello， 大家好啊。 係啊，你好啊，其實都同你都傾過幾次嘅啦，即係每一次咧，即係政府有收緊措施咧，似乎呢個酒吧業界咧都係受到影響嘅，今次都唔例外喎。咁今次裏邊你哋覺得又點樣啊？即係有冇咩特別應對啊，或者係點樣處理今次呢個咁樣嘅政府嘅措施啊？ 啊！一次比一次失望啦，即系我哋觉得，即系对政府嗰、那个，即系对呢个疫情嗰个做法，因为其实我哋业界咧，即系首先咧，我哋业界咧，即系好肯定咧，99% 咧，我哋嘅业界咧都系好愿意配合政府嘅，同埋好遵规嘅，即系跟足政府嗰啲啊所有禁聚令嗰啲措施去做嘅，啊咁咧，但系个问题咧，我哋咧睇到就系咧，其实我哋做得几好都冇用，因为咧政府咧。由第一波開始咧，到第二波咧，其實我哋咧以為咧，佢去到第三波咧，其實已經唔會再有呢啲情況出現嘅啦。諗住佢第一、第二波都有經驗啦。咁唔係喎，第三波出現完之後咧，即係冇諗過會再有第四波。即係一不停咁樣重複咁樣有呢啲咁嘅疫情發生咧，其實咧真係令到我哋業界我哋都好攰。即係我哋業界又要聽你嗰個政策，我哋又要跟住去做。第二啊，原來你咧有啲乜嘢咧？即係投雲申慶啊，好似今次咁啦，即係今次係跳舞群組爆發， 尤其是針對嗰啲咧係嗰啲闊太跳社交舞， 嗯， 人哋啲社交舞係面貼面手掂手嘅，咁先會爆發咗今次咁厲害嘅疫情嘅啫， 嗯， 因為佢哋身體接觸太密切啊嘛， 嗯， 咁但係你有乜理由因為呢啲咁嘅社交舞嘅人士發生咗呢個爆發，你又走去咧關閉我哋酒吧，係， 嗯， 咪？我哋酒吧唔係面貼住面，我亦都唔係手拖住手咁樣去飲酒噶嘛，係， 嗯， 咪？係咪？我哋飲酒嘅個情況其實同食嘢冇分別啫嘛，都係隔住張台噶嘛，係，嗯，咪？ 係錢中明啊，但你覺得即係譬如話酒吧業界先一段時間放翻鬆之後咧，其實嗰個防疫或者即係唔即係戴翻口罩各樣嘢做得係點樣嘅咧？你自己有冇一個真係跟進翻或者睇翻住個執行嘅情況係咪理想啊？有冇做翻你自己業界嗰個自律咧？ 有我。自己亦都有去睇，系啦，大部分嘅业界咧都系咧有遵守呢啲所有嘅社交距离， 即系你觉得得嘅，做到嘅， 系有少部分嘅业界咧，佢哋真系做得唔好，系啦，但系唔好忘记一样嘢，永远咧乜嘢行业都好，都有咧小众咧系唔听话嘅，都有坏分子嘅，系咪？即系大家明白就系，大家都知道有时候啲嘢，哦，大部分做得好嘅，而家小处人做得唔好嘅，咁，你咪政府你咪针对呢一小处人唔听话嗰班人，你咪罚佢咯。 好少嘅時間，係啊，好少嘅時間，想即刻問一問你啫。政府想你話貼嗰二維碼嗰樣嘢咧，你哋會唔會願意做噶？個配合個情況 做咗啦，我哋已經係，我哋都主動行出咗第一步，我哋都去叫啲同事去黐嗰啲二維碼去做咗，係，但係個問題，你啲二維碼好啦，去做咗，但係咪真係所有嘅市民嚇，都有佢 download 嚟個 app？ 咁呢個係政府嘅問題啊嘛。 唔該曬先啊，錢俊明，我要先聽下交通同新聞啦。我哋翻嚟仲有自由風。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报告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女童军总会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接近果栏，就是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女童军总会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果栏。另外两线去红隧过海啦，公主道那边的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在芜湖街，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管道之内，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九龙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控股584蚊跌2蚊，小米集团27.15跌4.5，比亚迪股份199.8升1.6，美团303.4跌4.6，港交所392蚊升15.2。中国平安87.65跌1.1，吉利汽车23.95升5.5，盈富基金26.74升1.0，友邦保险88.2系升1.2。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卡姆丹克太阳能、顺丰清洁能源、五龙动力、麦迪森控股同埋农王集团。五大跌幅股份系 WAC Holdings、平安证券集团控股、盛源控股、生活概念同埋 National Tech。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4.26，瑞士法郎0.913，加元1.304，人民币6.577，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89，澳元对美元0.736，新西兰元对美元0.699。港金系报16,89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4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17.5美元，卖出价1,819.03美元。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油麻地加士居道天桥嘅交通先啦。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方向，之前近住女童军总会对开快线咧，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啱啱收到消息咧，清咗场，不过都系多车啊。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嘅。之前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方向，女童军总会对开桥面快线曾经有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但系都塞车啦。龙尾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现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分别去到廉政公署总部大楼和太古城，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入境事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湾仔之路塞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的。

自由风翻嚟咧，继续咧跟进呢个疫情咧，就分析下咧啲唔同嘅政策啦，同埋啲政府嘅措施啊。咁今日我哋有评论员阿陈志杰嘅，陈志杰你好， 系警长你好，大家好。 系啊，我哋第一个钟头咧就倾咗咧，就啱今日阿陈肇始局长咧就公布咗四项新嘅措施啦，即系再收紧呢个社交距离啦。咁其实咧就系再早一日咧，就系其实政府都有另一个措施咧，就系话咧。就是、对一啲咧就系、是、即系呢个检测之后啊，即系确诊而又认为自己咧即系可能会影响佢嘅生计啦吓，手停口停嘅基层市民咧，就系、是、发放5000元嘅因恤津贴噶。咁呢个措施一出咗之后咧，就政府官员因为都未及解释啦，咁啊舆论咧就都好起哄啊。咁大家对呢个议题咧就有兴趣参与讨论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好啦，陈志杰啊，我哋讲翻下咧，因为其实呢个话题寻日都已经有好多争论啦，好多议论。已经系咁啊！事源咧亦都有啲解释咧，就话咧，因为最初你系陈肇始啦，即系呢个食卫局局长啊，咁啊，因为佢自己就唔系整呢个政策噶，因为佢负责系即系抗疫啊、防疫嗰啲。咁但系咧就到阿罗志刚出嚟嘅时候咧，解释翻咧就好似咧就清楚翻啲，因为罗志刚出嚟嘅解释咧就话咧，即系其实主要针对咧就头先讲咧啲手停口停嘅基层市民啦，咁同埋咧佢自己都要做一个即系类似宣誓咁样咧，即系讲清楚自己咧，即系其实因为呢次嘅确诊之后咧，可能要住医院。而唔能够上班等等嘅，咁好似咧就会好一啲吓，即系有解释之后，咁但系个政策似乎都仲系引起好多唔同嘅争议啦吓。咁其中一个咧，陈志杰，我唔知道同唔同意咧，就系呢件消息一开始睇嘅时候，大家咧就起码觉得好似逻辑上觉得好奇怪啊，因为政府大家知道啦，呢、這个限聚令啦，如果你触犯咗嘅话咧，都要罚2000元啦。咁但系调翻转头，你而家确诊咗之后咧，就会有5000元俾翻你，即系好多人觉得系。咁因为呢5000元咧俾你嘅意思咧，就话咧就系你确诊咗嘅时候，可能系因为好多其他原因，会唔会有啲人系俾人犯咗规，冇遵守到个限聚令而真系确诊咗，就正系等于嗰啲跳舞群组咁啦吓。咁好多人觉得你喂明知系即系要自己预防噶啦，咁你反而咧就系出事，出事之后咧，如果你真系再确诊迟少少。即系测试之后啊，系真系有事嘅话，仲可以有钱派翻咁。咁好多人咧会觉得，即系整件事咁嘅安排咧，系咪即系有啲问题咧？咁咁我谂，陈志杰，你觉得即系政府今次呢个成个信息嘅发布啊，或者呢个措施本身咧，即系希望能够做到，即系当然系希望帮到啲所谓手停口停嘅市民啦。咁但喺成件事里边咧，即系出台啦，包括同市民沟通等等方面咧，其实有冇咩出咗啲咩问题，令到大家系咪唔理解呢件事政策本身真系有问题咧？咁？ 我谂四个字啦，官无戏言。警长你同我做评论喺自由风都唔可以随便讲说话啦。更何况系官无戏言。无论系陈局长当初透露呢个信息嘅状态系点样，背景系点样，但公众对于任何官方嘅消息都系好重视，绝对唔会系以开玩笑啊，或者系一个比较随便嘅心态去理解嘅。所以当一旦公布咗，当确诊患者系会获得5000元嘅津贴嘅时候，反应当然系大啦，吓，因为呢个政策出台嘅时候，任何政府政策都系嘅，一定要做足呢个风险措施，吓，咁无论系正反面啦、舆论反应啦，应该估过晒啊，或者系当人哋问你问题，应该系有咗答案噶啦。咁无端端有一个5000元嘅津贴出嚟，但系又唔知背景系点样嘅时候咧，好自然公众反应咧。就会系比较哗然，当然后尾就另一个局嘅局长啦，罗局长就劳福局就出嚟解释翻，但始终喺政策个讨论传播上面，你一旦有咗第一印象之后咧，要扭翻转头非常困难。呢、這个警长大家喺传媒做咁多年都明白噶啦，第一印象有咗之后，你要话改变啊，其实唔系咁噶，就非常之困难啦。尤其是有个比喻啦，真系所谓嘅俗称嘅咋吓啊，真系好系咪衰仔就有钱奖励。乖仔乖乖地做咗安全措施嘅，反而就你自己拎喺屋企啦，咁样系咪咁嘅印象咧？当形成咗之后，会再改变好困难嘅。 系啊，即系呢个政策出台嘅时候咧，即系俾市民嘅观感啊，同埋到底呢个奖同罚之间，应该你系其实把握啊，或者拿捏啲咩嘢咧？咁呢个咧就真系的确好重要嘅。咁嗱，按照罗志刚嘅讲法咧，就系申请者要声明自己咧系要住院而收入大减。咁如果经过抽查一发现有违声明咧，就会有刑事责任嘅。即系唔系话你完全可以即系虚报啊乱讲咁样。咁而申请者亦都系需要咧留院期间因为收入减少而面对经济困难。咁咧。 就而且咧並不享有有薪病假。咁、主要包括咗啲咩咧？就譬如啲散工啦，啲、的士司機啦，同日薪雇員啦咁樣。咁政策嘅原意就咁樣嘅、即係正如陳志傑你講嚇，即係你都係研究傳播嘅專家啦。咁信息點樣能夠發放得準，同埋令到市民即係覺得呢件事都係合理嘅？能夠真係幫得到佢哋嘅咁咁喺今次裏邊似乎就未必做得到咯。 我諗食衞局局長喺散布呢個信息嘅時候都未必預咗有咁嘅反應嘅嚇，甚至乎我會覺得係有啲提早講咗出嚟，因為一個政策尤其是牽涉到金錢津貼、涉及公帑嘅運用，一定要個理據好充足。咁羅局長嘅解説之後咧就清晰咗啦。真系津贴散工，又要有若干嘅条件，即系要证明收入大减，冇有薪嘅病假，亦都系要住医院里边嘅，系咁会明白少少。但始终第一印象已经出咗嚟，而呢个消息流出嚟嘅时候，系撞到跳舞群组，即系一个都令到公众有啲愤怒嘅，我即系直讲啲愤怒嘅呢个感觉走出嚟嘅喺度。跟住哦，原来佢哋就可以攞到5000元啊！真系冇得兜啊！呢真系俗称冇得，真冇得自圆其说啊！真系， 即系个事个反差好似好大， 太大啦！实在 个反差太大啊！咁好啦，我哋而家倾紧嘅就系关于政府啊，即系将会咧系提供5000元俾啲确诊嘅津贴嘅。咁啊，事件引起争议啦。咁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参与讨论或者想发表意见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好啦，陈志杰，你哋都提到咧，即系嗰个反差啦。咁嗱，其实咧就我觉得，即系你问我咧，我觉得就咁嘅，即系你话咧要帮助啲朋友嘅，真系手停口停嘅话咧、都有。一个政策的合理性的，因为很多朋友真的自己确诊了之后他反而害怕，那你害怕我反而不去检测就累了一件事了、但是正如我们刚才都谈是这样说，同时间我们是不是有些人如果发现到证据都充分的了、是你因为 不遵守这个、防疫的措施而是造成了一个感染而又再传播了出去的，是不是这些人都应该拿出来是受到一个所谓就是刑事啊，或者即系责任嘅追究咧咁。嗱喺今次里边咁多嘅感染个案里面咧，我自己即系暂时手头冇资料啦。到底有冇一啲咧？感染咗而又查咗之后咧，当然你感染有啲系唔知嘅吓，即系可能出去食嘢又好，其他嘢好。但有啲啊，即系你举个例先，即系今次真系做一个跳舞群组，因为呢个群组已经去咗180多人啦，即系暂时嚟讲系最大嘅群组嚟嘅。咁有好多咧，如果真系明知嘅，而又有一啲譬如。经过调查之后，真系都几有证据噶啦，系完全违反咗嘅，系咪应该都有个罚则咁嚟平衡翻呢个补助或者资助一啲咁样嘅基层朋友，会系公平啲咧？即系俾人哋睇得到。 正如行政长官佢自己嘅评论都讲咗噶啦，当证据确凿嘅时候，咁佢都对于跳舞群组似乎有啲唔系正面嘅评价啦，吓、即系。咁多人喺一个室内嘅处所，个个除低口罩喺度跳舞，而且面同面之间仲比较紧密嘅系，而且部分嘅处所咧都系规定咗，如果唔系饮食嘅时候系要戴上口罩嘅部分嘅处所，所以呢一个嘅罚则系要执行。呢、这个唔止话系要平衡翻，即系要发放5000元津贴呢个嘅公众嘅理解啊，而系本身条法例已经出咗嚟，譬如话有啲嘅处所吓。酒楼啦，喺唔系饮食嘅时候要戴翻上口罩嘅，明显地有人冇咁做啦，亦都睇到系有好多人数以十计，甚至乎超过100人喺一个室内厕所里边冇戴口罩，咁呢个明显地都同现行嘅防疫条例599G 咧系有啲抵触嘅，系咁呢啲执法如果唔做得清楚嘅时候咧。就不能服众噶啦，即系点解佢得我又唔得咁咧？ 因为呢、這个即系我谂喺个政策上要做呢个平衡咧，都系紧要嘅。因为大家觉得咧，即系话你如果你真系中咗招，你又有钱攞吓，咁呢个有钱攞咧，正如头先我讲啦，即系啱啱呢个跳舞群组出咗嚟，好多人其实都觉得即系都几真系几愤怒噶。正如阿陈志杰你所讲啊，因为尤其是譬如我哋头先同倾咧啲譬如酒吧业啦，或者餐饮业啦，佢都系因为今次里边呢个所谓我哋叫第四波噶啦，一出现咗之后咧就停业啦，酒吧次次都系首当其冲嘅， 冇错 吓。咁啊，餐饮业咧亦都有一个讲法咧，就系佢哋话咧，即系今次里边咧就个场里边咧就唔理你点样啦，都系只系40个人嘅啫。咁、如果婚宴啊嗰啲咧，咁你就即系差唔多系即系冇得搞噶啦，你搵唔到钱。 呢个都系嘅，因为嗰个嘅愤怒系会延续落去嘅。譬如话真系所谓嘅殃及池鱼，一啲好乖嘅业界人士真系因为咁而 要再一次要去关闭铺头啦、 嗯。 又或者婚宴啊，好多嘅朋友都系延迟一年噶啦，已经、嗯、等等等等等， 以为得啦，以为最近 得啦，终于到，结果又要重新再停落嚟，嗰种嘅无奈或者系唔知点样继续落去嘅感觉真系好愤怒。所以呢方面政府一定要俾公众知道，执法要公平。 嗯，我哋而家倾紧嘅就系关于政府会提供5000蚊嘅确诊津贴嘅。咁个政策咧，而家政府嘅官员话咧就有可能啫吓，而家初步咧估计可能系最快咧，可能星期五或者会可以做得到嘅。咁、呢个措施咧，目的就系想帮助一啲咧，即系真系基层嘅市民啦。如果因为真系确诊咗之后做唔到嘢咧，就有一个津贴啊咁。咁但系我一路倾咧，同阿陈志杰我哋即系一路倾咧，就发觉到咧，因为今次呢个跳舞群组咧，即系我谂有个特点咧、就系尤其是或者媒体系咁讲。將佢講成為好多咧係一啲有錢人， 嗯、 就係、是、喺一個咁樣疫情之下咧，就繼續去做一啲咁樣，即係我哋叫高危啦。咁、 嗯、 終於又引爆咗。咁其實個社會裏邊都有一個情緒啦，即係我唔知道你同唔同意啦，陳志傑，就係、是、覺得好似咧好多似啲咁樣，我哋叫做即係所以叫做有錢人啦，應該理論上知識水平啦、社會責任感應該多翻啲噶，相應地，似乎就唔係。咁啊，係咪客觀上都造成咗一個即係社會上對而家？其实未有呢啲事之前个仇富啊，或者对一啲所谓即系所有嘅有钱人嘅观感已经系有啲问题啦。今次你觉得有冇一个咁嘅印象，或者系咪对呢个印象里面再加深咗咧？ 无论网络评论点都好啦，我都希望大家明白，我哋系以事论事嘅，我哋真系唔想制造阶级矛盾。 嗯， 我哋真系针对住可能有部分市民咧，集体地冇按照防疫规则做嘢而觉得政府要执法嘅啫，就唔系话针对社会上任何嘅类群。不过警长讲翻转头，成个疫情宏观啲嚟睇咧，的而且确系加深咗社会上面阶级一啲嘅唔同嘅应对社会危机嘅能力嘅。譬如话在家工作，嗱，在家工作可能将会发生嘅事咧，一样嘢。但又真系明白嘅，好多基层嘅工种系冇乜可能在家工作嘅，而能够在家工作嘅工种，可能又真系一啲比较专业啊，一啲嘅专业技能要求高啊，或者需要你嘅传播科技嘅技能要求高嘅工种嚟嘅，啊，又唔会系啲决策或者系啲决策层嘅工种，叫做系知识型工种嘅机会会大啲，在家工作机会大啲。咁呢样有可能有少少阶级嘅分野喺里边啦。另一样就系网上学习啦。其实由大专家去到幼稚园， 嗯， 即系香港社会好少大规模同学体验到网上学习嘅好处，或者系冇咁好处嘅地方都系体会晒嘅，你应该都吓咁加速地体会晒、 嗯。 但网上学习都牵涉到家庭背景资源噶嘛，譬如话你屋企嗰个宽频够唔够咧？ 嗯， 如果屋企譬如话有两三个细路仔同时要网上学习，而就系靠爸爸。每个月嗰100蚊嗰个手机去做嘅话咧，咁你体会到嗰个网上资源咧系有差异嘅。咁、 嗯、 当然政府尝试回应啦，但明显地系唔够嘅。呢样屋企上网能力就令到学习有差异，跟住就去到社会阶级可能有唔同嘅能力，呢、嗯、个系值得注意。 嗯，因为今次呢个疫情里边咧，虽然冇人即系愿意即系话真系因此而想挑动呢个所谓叫阶级矛盾啦吓。咁、但系事实上亦都。客觀地咧，真係出現咗個咁嘅現象啦，即係到底譬如邊個階層能夠忍受呢個咁樣嘅疫情打擊之下嘅經濟嘅倒退咧？咁啊，好明顯啦，即係咁一啲弱勢啲嘅就肯定首當其衝啦嚇。咁、你都睇得到咧，好多包括咗好多譬如話即係手停口停啦，包括咗好多基層嘅工作啦、 嗯， 即係都係受到影響咧。有好多咧都係服務行業裏邊噶嘛。咁、所以今次裏邊咧，即係雖然我哋即係唔想係挑動某啲嘢啦，咁但係客觀上咧再加上今次個跳舞群組呢種。咁样咧，即系点解自己即系知识水平高啲，或者系即系应该个社会地位好啲，唔能够做一个带头咧？咁样咁类似啲咁样咧，即系客观上咧都将疫情咧带咗一个咁嘅问题出咗嚟噶。咁啊，欢迎大家参与我哋嘅讨论嘅，就我哋而家倾紧咧，关于系5000蚊嘅确诊津贴咧，就引起咗一啲嘅争议嘅。咁啱我哋电话机旁边啊，接通咗位听众咧，就系陈女士噶，我不如先同佢倾下先好嘛？陈女士你好， 你好。 系啊，你好啊！ 系啊，诶，请讲。 我先讲翻咧，系啦，我琴日咧一听到话呢个确诊咧可以攞5000蚊嗰个津贴咧，我就非常之唔高兴啊！ 嗯， 因为咧我哋咧系即系我哋本身咧自己一个真系好守规矩，好多时咧都系会留喺屋企啊，或者尽量唔去接触咁多人，希望个疫情咧唔会咁反复、希望可以有一日咧全香港啲人咧可以自由出入。 嗯， 咁啊，竟然间咧有一班人咧佢自己即系佢自己开心玩。又唔跟足規矩，咁搞到而家咁大爆發咧， 突然間佢又講話，如果佢哋染疫咧，又可以攞5000蚊，我覺得咧就犯規嘅人就可以攞錢。 嗯， 一啲守規矩人咧，就我唔係恨佢攞佢嗰五千蚊，而係咧就對我哋好唔公平咯。 嗯， 同埋咧，佢而家佢哋去玩，即係咁唔守規矩。如果有啲人係俾佢哋搞到係緊密接觸者，而又去又要隔離嘅，但係佢哋又冇確診喎。咁嗰啲人又可唔可以攞5000蚊咧？佢哋都要生活噶嘛。咁同埋有好多人都可以被佢牽連噶嘛。即係我覺得佢哋好不負責任咯。同埋呢個政府次次做嘢都係咁樣嘅，唔出事咧就唔諗可能會發生嘅嘢嘅，好似都係令到市民咧即係好憤怒嘅。 嗯，係好啊，明白啊，唔該曬你啦。咁啊，陳女士，咁呢個意見都好典型啦， 我覺得幾有代表性 嘅 都 係啊，即係你唔守規矩，點解會又攞到錢咧？咁呢個咁係即係對市民啦嚇，即係最大嘅疑問嚟噶。所以個政策裏邊咧，即係唔公平，就從咁嘅印象咧，其實即使你嘅原意係好，都冇用嘅話，係咪陳先 生？我諗嗰個嘅時間都真係幾唔好彩啊！陳肇始局長嗰個言論撞到跳舞群組啦，咁、所以第一印象都非常之深刻嘅啦。但亦都帶出咗一個真係嘅問題嘅，所以政府兩樣嘢要做，第一樣嘢個執法要公平。今次我唔想再針對任何嘅人，但係任何人真係冇按照政府嘅防疫法例做嘢，尤其是都衍生出大量社會問題，就唔該政府你真係你做翻嘢法，即係唔該你認真執翻法，公平執法。第二就係話咁去到公唔公平嘅問題，就要講翻或者要真係做翻多啲功夫去挽救翻第一印象所失嘅分數啦。 嗯， 我都相信真係有好多手停口停嘅基層朋友，佢真係好驚一旦自己就係感染呢個病之後就冇得做，尤其呢個時勢。 嗯， 咁呢啲嘅我會覺得其他唔知政府啦，譬如話支持呢個政策嘅工會啦，又或者係提出呢個政策嘅政治人物啦，不妨去同公众做多啲解说。 嗯，系啊，我哋而家啱倾紧嘅就系政府提供5000蚊嘅确诊津贴啦。咁大家有兴趣倾下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其实除咗啲措施之外咧，咁啊呢个安心出行咧，其实都系其中今次一个政府嘅政策啦。咁呢个可能都会引起一啲争议啊。咁我哋睇翻有啲报道，而家讲紧咧就有啲大厦嘅业主立案法团，有啲可能就话表示咧就未必会跟呢個政府嘅措施嘅合作嘅，咁啊陳志傑你自己都講翻啦，呢個你對呢個安心出行其實你覺得個社會反應會點咧？ 新事物暫時個反應未相當之清晰，因為目前嚟講呢個軟件都係自愿性安裝嘅，暫時呢一刻仲係自愿性安裝，應該暫時就未去到一啲指定嘅處所要強制市民你唔去掃二維碼唔俾入，應該暫時未去到嘅呢個位。據我呢多呢一刻嚟講，但係將來要點咧？嗱，睇住咩處所咧？如果係某啲嘅餐廳嘅話咧，咁可能嘅影響咧就一般般啦，因為你最多唔係嗰個餐廳嘅啫。但如果政府真係推廣到地鐵、港鐵啦，公共交通，去到一啲政府服務單位。重要商業服務嘅單位都要做嘅話咧，咁個反彈政府就做好準備啦。睇視乎你係乜嘢類型嘅處所咯，越係生活必須嘅處所咧，越係做好準備。 即係現在時咧，就係到現在時都唔係一個強制啦咁但係會唔會真係有咁嘅機會咧？咁如果強制咗之後，會唔會又有啲人引起一個即係關於私隱嘅話題咧？咁咁啊，自由風會繼續同大家傾過，先聽下新聞先。 但係質疑程度係咪足以減免刑責？控方話張其中喺案發當日如常工作。事发之后出厅熄灯、取出行李箱、购买木板藏尸等行为是理性，没有证据显示他是失控。辩方就说张其中案发的时候患有抑郁症，饱受妻子的语言暴力良久，加上工作量大增，应该被裁定误杀罪而非谋杀。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是早晚多云，明日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星期六开始转凉，下周初早上气温降至20度以下。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嘅消息。喺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浸会大学啦有交通意外，有少少车龙噶，龙尾排到去油站。重复一次啦，就系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浸会大学有交通意外啦，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喺油站。另外，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青衣交汇处有坏车阻路噶，龙尾接近荃湾西港铁站。咁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荃青交汇处啦，有坏车阻路，龙尾就排到荃湾西港铁站对开。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喺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新华实道，龙翔道西行上嘅狮隧啦，龙尾喺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情况，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嗰段多车，龙尾海丰园喺九龙啦，观塘应该系彩虹交汇处啦，系车多繁忙噶。去荃湾方向嘅龙尾就喺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去观塘方向嘅龙尾就喺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挤塞，龙尾喺太子道东近御港湾。新界方面，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喺尖山隧道一带咧系比较车多繁忙，龙尾喺蝴蝶谷。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荃青交汇处嘅坏车已经拖走噶啦，车龙有待消散。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圣安当去油塘。最后啦，环保署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开心日报几位主持原来咁睇对方噶， 两个字，乌龙。明明咧叫佢咧个银包咧喺侧边咧，记住攞走啊！你跟住见佢走咗之后，个银包依然喺度啊！跟住咧可以话俾你听咧，佢唔见咗棚假牙，原来去边啊？吞咗落肚咁都得？诶，就因为佢咁乌龙，先带俾我哋无数嘅开心啫！ 开心日报陈淑兰、林超荣，星期一至五香港电台第一台，朝朝10:04， 听开心日报，日日开心冇烦恼。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陈志杰。 自由风翻嚟啦，倾紧咧关于政府去提供5000元嘅确诊津贴，咁事件都引起争议啦，咁欢迎你打电话嚟咧，同自由风倾下咧，或者发表你嘅意见嘅。咁好啦，咁电话机旁边咧，我哋有位李女士啦，陈志杰都不如同阿李女士倾下先啊。李女士你好， 你好， 喂，你好，你好， 系啊，系，请讲。 咁我咧就觉得非常之唔满意嘅，因为咧就政府派5000元。咁俾嗰啲人資助，咁而佢都係唔覺意咁，即係唔好意思，即係唔係專登咁染疫嘅就冇問題啦。 嗯、 但係而家佢好似有獎就冇罰咯，佢淨係俾啲錢嗰啲人，咁、然之後咧， 佢咧就唔罚嗰啲咧违规嘅人士、哦，咁而家嗰班人成班人摆明违规噶啦，个场所嘅占用人员都系违规违法嘅，但系佢咧就政府就一啲嘢都唔敢讲，就话唔敢话去罚翻个处所，唔好话罚啲人先啦，你因为嗰个地方系嗰人拥有噶嘛，咁讲咗话唔准咁样做，呢啲系一啲娱乐同埋一啲咁嘅唱歌表演，咁系唔可以咁做嘅时候，但系佢哋有咁样做嘅时候就喺度。犯法啦，咁冇理由要我哋陪佢哋噶嘛，即系我哋就要俾啲钱帮佢哋，仲要俾翻啲钱佢哋去资助佢哋去跳舞，系嘛？咁但系佢又应该要罚佢哋咯，冇理由罚。咁同埋而家个问题最重要咧。因为咧，我哋讲紧咧，而家系要堵住个源头先啱嘅。但系政府一定系咧，系俾安全用品嗰啲人，或者叫我戴口罩。其实戴口罩咧，系一个最后嘅防线，就唔应该系我哋首要要做嘅嘢。我哋最紧要咧，就系要灭绝咗个病毒。咁即系话咧，我哋要喺个源头堵截。咁而家系政府做得唔好，而令到我哋个病毒流咗出嚟。咁而谂下冇病毒，我哋唔使戴口罩咯。咁但系而家问题，政府就即系将呢一个我哋叫做嘅。即係我哋嘅防疫嘅概念咧，就調轉咗嚟講，即係顛倒咗呢件是非，就係話就係逼我哋戴口罩，逼我哋去檢疫。但係點解佢唔做好啲去阻截嘅源頭咧？咁戴口罩永遠都係最後嘅啫，但我哋最好就係冇啊嘛。咁而家佢不斷嗰啲酒店咧，佢就交集嗰啲人。去住啦，咁然之後嗰啲人就又 vacation 啦，跟住嗰啲病毒嘅人又喺度，咁自然就染疫之後周圍都係。仲有個問題就係話，佢哋嗰啲度清潔嗰啲人嘅， 好啊， 清潔嗰啲房，佢又周圍將啲病毒帶走曬，咁 唔該曬你先啊，李女士啊，好啊，因為個時間關係咧，都要仲有一位聽眾等緊㗎，咁李女士都好清楚表達咗啦，要希望能夠堵截到源頭，但係堵截源頭我諗都唔係咁容易㗎，咁好啦，咁你電話機旁邊仲有高女士嘅，你聽埋高女士有咩意見先。系，请讲。 你好， 系你好啊。至于呢个跳舞群组嗰度咧，可唔可以即系话，而家嗰个搞手啊，要罚佢重好多咧？ 重好多。 我觉得系啊，因为真系唔得咁样嘅。佢哋个个有常识、有知识，个个成年人嚟噶嘛。咁自私都有嘅。 系 啊， 我就系想问清楚可唔可以咁样，同埋佢哋系冇牌照嗰个处所咧，系咪揾第二个机构嚟起诉佢咧？ 好啊，明白。 咁唔该晒你啊， 唔该晒，高女士。系啊，咁嗱，啲搞手或者到底政府会唔会点样处理啦？陈杰，我觉得听完呢啲听众嘅心声咧，似乎大家都觉得即系今次咁嘅现象都几大嘅，即系不满啦。 我谂行政长官同埋局长要听清楚啦，真系你唔去回应呢啲民意咧，你呢个政策永远都唔会有正当性嘅，一定会俾人质疑嘅系。 系啊，因为我哋喺呢度听个新闻讲啦吓，似乎都仲未有提到咧，到底其实点样应该处理今次一啲，如果系明显地知道系因为。违反呢个禁罪令或者系有关政府嘅措施，而令到咧今次再一个爆发嘅话咧，系应该点处理咧？咁吓，咁我谂我大家都期待紧啊！政府到底应该边位局长或者官员出嚟要讲讲呢件事咧？吓，咁我好多人都期待嘅。咁啊，陈志杰，我哋倾呢个话题都要暂时到呢度啦。我哋翻转头咧，我哋一阵间先休息一阵，翻嚟想关于倾下关于区议会嘅。 仲有七日就系啦， 仲有七日就系啦， 仲有七日就系啦。 香港终于系今年十二月一号全面数码电视广播啦。 若果你睇开模拟电视， 到时就睇唔到噶啦。 若果见到电视右上角个标志侧边有个细嘅 A 字，就要留意。 关爱基金会资助合资格嘅住户加机顶盒或者买过架电视， 要喺出年七月十五号之前申请。 热线电话2922-9230。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楚汉》， 公元前2006年，随住秦朝灭亡，两位性格历年都系南辕北辙嘅乱世枭雄，展开咗一场长达四年嘅楚汉争霸战。 一连四集《历史二三事之楚汉》，将剖析西楚霸王项羽同汉王刘邦斗智斗力嘅心路历程。 第一集《鸿门之言》，今晚9:30，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翻嚟咧，会倾另一个话题。咁今日有我哋嘅评论员阿陈志杰同我一齐咧，就分析好多唔同嘅议题嘅。咁我想转个话题咧，就想倾下关于区议会嘅。咁啊，区议会咧就选举咧已经一年啦，咁咧就赢咗17个区主导权嘅民主派咧。咁啊，过去一年喺议会里边嘅表现咧，即系嗰啲都又引起咗好多唔同嘅意见噶。咁民主派嘅议员自己话咧，就选举一年之后咧，佢哋总结咧就觉得咧，好多区嘅民政专员啊，就以一个越区咧就为理由咧，就阻止区议员咧讨论合共咧达到160项嘅讨论，咁同埋各区嘅公职人员咧离场嘅次数咧，亦都高达89次。咁、而目前17个区议会里边咧，仍然有近咧系3000万咧，就已经获得通过嘅拨款项目咧，就被民政事务处咧拖延或者系否决。咁嗱，呢一个部分咧就当然系泛民嘅议员嘅讲法啦。咁亦都有啲建制派咧就提出咗批评噶，咁就觉得过去一年里边咧区议会咧乱象不断啊。咁亦都提到咧有区议员咧系涉嫌咧系煽惑群众咧进行呢个起底啊，同埋以粗口咧侮辱官员等等嘅。咁到底两边嘅讲法都出咗嚟啦。咁我哋睇新闻嘅时候咧，都睇到一个即系开会嘅时候有啲混乱啊，大家争拗啊，有人离场等等嘅。咁到底真实嘅情况系点样咧？咁大家对呢个题目有兴趣咧，或者你可能对区议会咧都有参加过，或者有啲咩观察咧，欢迎你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咧，或者发表你嘅意见嘅。咁我哋呢个时间里边咧，就请嚟咗其中一位区议员咧，同我哋倾一倾咧呢个话题嘅。咁佢就系沙田区嘅区议会主席系程章莹嘅。程章莹你好， 你好， 系你好。陈景祥系。 是啊，我哋听就倾开咧，就有个连结咧就出咗嚟啦，区议会嗰度。咁啊，民主派嘅议员咧就话政府就好多问题啦，就包括咗公职人员离场嘅次数非常多啦。咁亦都有好多拨款咧就都拖延住啊，又未用啊，或者俾民政处否决啊咁。咁啊，程章莹啊，你作为譬如区议会嘅区议会沙田区议会主席啦，咁亦都好资深嘅，知道你区议会里边都做咗好多年区议员啦。你观察呢个过去一年里边咧，你点样睇呢个区议会嘅表现咧？同你以往嗰个经历嘅区议会， 嗱，就区议会亦都咧可以话系承接翻依家一个紧张嘅社会气氛嘅缩影，同埋喺里边咧，大家都展现咗佢哋嗰个对政府有意见嘅立场啊。咁有一啲当然啦，就各有风格，有一啲比较咧系激进啲嘅，可能系用一个咧。是抗争的态度来到去处理和政府的关系，但是亦都有部分的同事呢，有不少的同事是都希望抗争之余呢是做到一些民生的工作的。就可能由于一开界的时候就对政府种种的作为呢，大家都有很鲜明的不满啦、不屑啦，咁所以喺个会议上面呢就容易啊，特别係同一啲某啲嘅部门呢直啲讲，例如係民政事务处，例如係呢个嘅警方，咁就会有比较强烈或者尖锐嘅嗰个延迟嘅质询或者係冲突，咁就变咗呢政府呢就亦都过快地係启动咗佢哋嘅所谓嘅防御机制，就处处咧就挡架议员咧对佢嘅嗰个质询，发展到最近咧就系大家可能都睇到一啲嘅点算，政府会好轻易地咧将我哋提出嘅一啲讨论题目，就话系全港性嘅事务，譬如我哋讲疫情系全港性嘅事务等等，就去。唔俾我哋喺区议会嘅会议里面去傾。咁纵使我哋坚持呢，咁佢都下令秘书处呢係不作支援。呢啲不作支援有时包括官员离场啊、熄咪啊等等呢种咁嘅手法呢，就其实无助于同区议会之间呢，同呢个嘅目前嘅区议员同事呢解结，更加呢係加深咗个矛盾。咁即系政府，佢哋太轻易地咧，系凌驾咗区议会。我哋本来想讨论唔少嘅题目，佢呢样唔得，嗰样唔得。 程章莹啊，我想问一问咧，如果按照而家咁嘅发展，睇翻个气氛咧，可唔可以话即系政府嘅官员嗰边咧，同而家嘅议员咧，基本上已经冇咗个互信噶啦？ 亦都冇办法再合作落去噶啦，可唔可以咁讲咧？即系经过呢一年之后， 对部分嘅呢个部门，特别我想要指出咧，我唔知道民政事务局啊，局方系咪下令咗佢嘅民政个别区嘅民政事务处咧，同区议会嘅嗰个合作嘅态度咧，同以往真系有我形容系天渊之别。但系其他啲部门，其他涉及民生嘅部门咧，所以例如系房署好、社署好、运输署好、屋宇好等等，我哋仍然同佢保持一个咧系相当好嘅工作合作关系，佢哋嚟开会，大家咧都系能够相对系平心静气、客观去倾、 可以倾到嘢嘅，即系嗰啲咁嘅部门。 呢啲嘅部门系可以嘅，即系喺我自己嘅观察。 最难倾到嗰啲系边啲啊？程章莹，最难倾到嘅系边啲啊？即系 民政事务处。 民政事务处， 民政事务处。以往呢个系我哋嘅工作伙伴，但系我哋依家发觉咧，佢处有时咧。我同其他啲區都傾過咧，佢哋個掣肘性係好大，係啦， 個掣肘性係邊度咧？係即係佢係 佢咪就係我頭先所講咧，就係佢哋動接就唔俾啲議員係提出呢個嘅討論題目，甚至係呢個質詢嘅議題，就過度濫用地係話。我哋嘅呢個議題咧係偏離咗區議會嘅職權範圍，實在唔係嘅。以往喺大家有建制泛民一般般嘅時候咧，就呢啲話題啊，唔好話我哋啦，政府提出嚟，都更多啦。 係啊，我都記得，譬如話政改方案啦，即係阿請 Sir 政改方案05年啦，或者以往嗰有政改方案嘅時候，都試過係區議會動議話支持政改方案，都算係全港性議題啊，嗬。 係啊。咁竟然咧，民政我哋咁样質詢民政署咧，我哋早幾日開大會嘅時候咧，就有官員就答翻政府提就得，你哋議員提就唔得啦，即係講到咁樣 咁明顯啊， 即係打橫嚟啦，已經係。 咁今年裏面咧，即係過去一年咧，程章瑩啊，有邊啲你哋曾經提過出嚟，而又政府就唔接納嘅，或者根本唔俾你傾，或者唔想傾嘅，有啲邊啲嘅議題啊？ 最顯著，例如係我哋問到疫情。嘅某啲嘅安排，咁政府都唔俾去傾呢個嘅 COVID-19 嘅嗰個疫情咁或者甚至我哋於是啲同事咧，亦都善於走位噶啦，不如純粹走翻地區嚟問啦咁樣，咁就翻地區嚟問咧，佢都話冇人嚟，咁佢嗰陣時未至話唔俾傾，但係咧就永世冇人嚟。除咗晉陽村話要做呢個嘅檢測中心咧，咁佢就會係揾人嚟去同你講。其他此外，我哋問佢所有嘅檢測中心嘅安排咧，佢都唔肯嚟。呢個係一個幾典型嘅例子。 系，阿程章莹啊，但我哋都睇到，譬如话啲媒体嘅报道啦，或者有阵时电视上面睇到啦，其实即系尤其是新当选嘅今届里边咧，好多都系泛民或者即系素人啦，你叫入咗议会嘅，咁佢哋对譬如话政府啊，对好多即系其他佢哋嗰啲嗰个言语上啊，或者个姿态上都几对抗嘅，即系真嘅呢个系，咁会唔会呢个态度上都又触发咗头先你所讲嘅民政事务处嗰种咁嘅强烈反应啊，或者政府官员嗰啲离场嗰啲咁嘅行为咧？ 嗱，正如我一开始讲啦。就由於個社會氣氛咁緊張，唔否定係有一啲嘅議會嘅同事朋友咧，喺特別開界嘅時候咧，嗰個嘅同政府嘅態度咧，就係、是、不但止質詢啦，嗰個抗爭嘅態度都好鮮明。係㗎，係 嘛？ 咁我都好希望佢哋即係既有呢個嘅抗爭嘅任務咧，同時亦都係兼顧翻我哋一啲民生事務嘅討論同埋爭取咯，兩邊都要平衡一下。就正如我喺其他場合都提過，要不卑不亢咧，似乎就好少少咯。 系，其實地區事務都可以好專業噶，就由噴蚊油啊，又或者邊度放垃圾桶啊，咁都係好重要。咁過往幾十年啦，都唔少嘅機會傾過區議會可唔可以充權嘅。其实区议会讲全港性事务由1980年代初开始，我谂请 Sir 都有印象，当时系港英嘅年代。咁啊，元朗区议会吴明钦时代仲喺度嗰阵时咧，就真系用区议会嘅平台讲好多全港性嘅议题嘅。咁去到真系杀咗市政局啦，即系取消市政局啦，特区政府初年回归初年，咁都讲过区议会充权。 跟住去到就係、是、現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咧，佢都曾經講過區議會充權嘅政策嘅，喺佢做常任秘書長嗰、那個應該係民政事務局嗰個年代。OK 嚇，咁咁多年嘅發展啦，其實區議會嘅角色當然咧，19年之後有好大嘅變化啦。咁多年， 唔好 整體嚟講有冇 啊？依家上權係啦，好多好多時候咧，一啲工作小組預留咗資源，咁政府咧、以呢樣嗰樣為理由咧，就係唔係好想你去運用呢啲資源咧，令你有呢個嘅事工即係可以完成得到咁。咁當然啦，咁樣亦都有另外一個嘅，即係我形容係初一十五嘅現象啦。咁、於是呢啲議員呢都意氣地呢係否決返政府本身呢嘅由呢、這個嘅民政事務處方嘅嗰啲委員會組織嘅撥款申請啦。咁樣嘅對抗呢係即係無日無之咁樣循環落去。咁我都好唔樂見㗎呢、這個現象。 嗯，阿程章其实你等提到咧，好多时啲公职人员开会咧，就有阵时要离场啊，即系表达佢啲意见咁啦。咁其实呢个公职人员离场咧，对个区议会运作有冇咩影响嘅咧？其实 嗱，会有啲影响。我哋沙田就好啲，就唔系话太多次，即系印象中都系两三次。就主要咧，就先系由呢个嘅民政事务处作为一个嘅带头。佢哋去判断呢啲嘅动议呢啲嘅议题就佢哋认为係唔倾得咁所以佢拉队走人咁、其他啲部门冇啦呢个要即係讲返句实在话。但係佢一起身呢其他啲部门又会起身。 就会走啦。 係。咁、就直至到你係 resume 返去一个你佢觉得係可倾嘅议题呢咁佢就返嚟。就是、除非你个会是因为咁样而系终止咗留咗会啦咁样。 系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啦，程章杰。 系唔该晒你，好。 啱我哋倾嘅咧就系同我哋倾嘅咧就系沙田区区议会主席程章盈嘅，咁我哋而家倾紧咧就系区议会咧已经即系新一届嗰个选出一年啦，咁啊民主派咧就觉得佢哋好多嘅议程啊拨款咧受到掣肘嘅，咁啊建制嗰方面咧就话咧就系喺个议会里边咧就民主派咧就将好多政治凌驾咗民生啦，咁啊到底呢个过去嘅一年嘅区议会嘅表现系点咧，或者大家对呢个地区政治有啲咩睇法观察咧，咁欢迎你打嚟187231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好啦，咁到呢个时间咧，我哋就有啲听众都打通咗自由风啦，同我哋想倾下偈嘅。咁啊，就系陈生嘅，陈生你接通咗啦，请讲。 你好， 你好啊，主持人。我觉得咧，呢个新一届呢个区议会，即系好多系泛民，即系嗰啲人入咗去之后咧，其实系一个新景象啦。特别就话即系真系反映民意咯，同埋反映即系啲民生问题咯，譬如嗰啲疫情啊，咁好多佢系好烦。即系疫情开始嗰啲已经好反，就肯定好快就要买嗰啲即系防疫物品啊嗰啲啦。咁另外佢亦都系特别针对就话，即系从市民即系旧年反修例运动以嚟咧，即系好抗商问题，譬如啲721啊、831啊嗰啲。但系咧，我好遗憾就话，即系令人不满就话，民政事务处包庇警方啦。即系佢有好多议题又唔俾人倾啊，甚至系熄人麦啊。喂，其实区议会系。是民选的代表嚟噶嘛？你政府有乜理由去有即系 stop 人哋即系嗰个议论？你譬如好似搞啲咩反送中啊，即系修例嗰啲，你又叫啲区议会支持啊，十四个区议会嘅主席，即系你做就得吓，即系合理以你又紧做，咁你咪即系当区议会系一个橡皮图章。 好，唔该晒你先啊，陈生， 唔该你。 咁啊，到底区议会系咪呢个橡皮图章啦？咁啊，大家要你嘅观察或者想同佢倾下咧，都可以打嚟自由风嘅，我哋电话就系18723111。咁啊，仲有少少时间啦，不如再听多位高女士先啊，高女士，系啊，你好。 系主持你好啊，大家好啊，区议会新一届已经系运作咗一年噶啦，咁啊用一个字嚟形容就系乱。乱作一团，因为我哋系由尖旺区议会噶嘛，咁你睇下好多次喺电视都已经睇到啦，嗰、那个主席系点样去主持呢个区议会嘅咧？系咪先？建制派嗰啲议员咧提出嗰啲动议咧，通通都唔通过嘅。嗱，你话区议会系本区嘅民生事务啊嘛，做系，但系咧往往。一提出民生事務呢就是提升到 这个政治的角度去处理这件事、 嗯、 最简单你说疫情现在这么严重的话，我们在过年前的时候说要做一个防疫抗疫的宣传、 嗯、 都得不到那个拨款、 嗯， 咁你话佢做乜嘢呢？系咪先？咁、 嗯、 大件事，疫情系最紧要噶嘛？ 嗯，系好啊，明白。唔该晒，好啊，唔该晒你先啊，高女士。咁、 嗯、 到底区议会即系个角色系咩嘢啦？陈志杰啦，我依家新闻翻嚟咧，会继续咧有啲人即系区议会嘅朋友同我哋分析一下嘅。咁我而家倾紧咧关于区议会嘅连结嘅，咁大家有兴趣咧就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智德报道新闻。本港新增8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地个案占69宗，歌舞群组再多54人确诊。这个群组累计187人染病。当局话，群组个案除了到过早前公布的21个场所，亦都牵连更多地方。包括在上水大会堂、沙田大会堂跳舞，同埋在沙田龙亨社区中心唱歌，每次有10多人甚至是30多人参与。有歌舞群组个案是湾仔食肆星月居的员工，当局建议停业同埋大清洗。有患者是昨日初步确诊的沙田仁安医院 X 光部门的职员，怀疑经共用休息室感染。政府宣布收紧社交距离措施，今个星期四凌晨起，所有酒吧、浴室、派对房间或者夜总会要关闭，餐饮处所宴会人数上限是40人，不可以多过10台。当局亦都禁止食肆和会址内的现场表演和跳舞活动。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针对不戴口罩的跳舞或者现场表演高危活动，无论有关的处所有牌亦或是没有牌都会禁止。康文署将于今个月30日起收紧辖下表演场地的防疫措施，要求若果演出者在有现场观众的表演期间不能够戴口罩，必须在演出之前72小时进行认可的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并且在持有阴性结果证明之后才能够参与表演。康文署说，这些表演者亦都要视乎演出日数，每10日提供更新的阴性检测结果，若果有违规，康文署会保留权利禁止有关演出者演出。康文署提醒，表演者可以到医管局指定普通科门诊诊所索取深喉唾液测试样本收集包，或者自行安排接受认可的私营化验所提供的检测，同埋到社区检测中心接受检测服务。两名青年涉嫌去年11月在西湾河参与非法集结被捕，各被搜出锤仔，被控非法集结同埋管有攻击性武器等罪名。东区裁判法院裁判官话，拘捕被告的两个警员證供出現明顯的誤差和重大遺漏並不可靠，裁定兩名被告罪名不成立。裁判官說，案發時現場有很多人參與非法集結，兩名拘捕被告的警員並非全部時間留意被告，單憑衣著不排除認錯。其中拘捕首被告的警員供詞說，在被告腰间跌出的锤仔长27.5厘米，但是警员在记事册和供词之中就写错成15厘米。裁判官又说，拘捕第二名被告的警员原本指当日聚集的人群是穿黑衫，后来就改称并非单凭衣着识别人群，又特别留意到被告两次出言侮辱警员，但是在证供并未提及，庭上经主控提醒之后才记起。裁判官认为解释不充分。天气方面，预测早晚多云，听日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星期六开始转凉，下周初早上气温降至20度以下。 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窝打老道嘅交通啦。头先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大学会堂对开嗰度咧就有意外事故，咁啊部分行车线受到阻碍。啱啱收到消息咧，意外就清咗场，咁啊交通大致都回复正常嘅。现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只是隧道入口范围繁忙少少，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仲系多车嘅，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就交通几好，系尖沙咀线就多车少少，龙尾去到温思劳街。调翻转啦，即系反方向啦。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咧，就因为宋皇台道嗰边咧就交通繁忙啊，所以而家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都系比较多车。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龙尾近深麻实道，龙翔道龙尾近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嘅。咁啊，港岛路面方面咧，湾仔北嘅道路至到红兴道、马斯道一带嘅交通咧，都系嘅交通仲系相当之繁忙噶。湾仔北道路至到红兴道、马斯道一带多车。九龙方面啊，咁啊较早前咧，九龙城交汇处嗰度咧，相当之多车，咁啊影响到较早前咧太子道东啦、码头围道啦、东九龙走廊嘅交通都非常挤塞噶。而家就好少少，咁而家咧就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码头涌道。码头围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宋皇台道，同埋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宋皇台道一带咧，仲系多车嘅。新界方面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至到美林村段，仍然系多车噶。安全车速报告有鲤鱼门道圣安当女书院去油塘。咁至于晚间工程方面，早少少提大家啦。启德隧道咧凌晨时间有工程噶，喺凌晨嘅一点去到清晨嘅六点钟，沿住东九龙走廊东行去观塘方向嘅车辆咧，系需要改行九龙城道去九龙城同埋九龙东噶。咁即系话咧，今晚启德隧道嗰度会有啲封路措施啊，凌晨一点去到清晨六点。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道路上危机四伏，入弯前要放慢，记得小心盲点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行政长官将于11月25日发表施政报告。市民当日可以到 policyaddress.gov.hk 收睇行政长官的发言及记者会直播。施政报告全文、撮要单张和其他相关资料亦会在行政长官发言后上载至网页。为减少社交接触，市民请尽量在网上浏览有关资料。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陈志杰。 自由風翻嚟啦，傾緊嘅咧就係關於區議會嘅連結啊。民主派同埋建制派咧，對於今年咧即係已經選咗出嚟一年啦嘅區議會嘅表現咧，都各自有唔同嘅講法嘅。咁喺新聞之前咧，我哋就請嚟咗沙田區嘅區議會主席咧程章瑩同佢傾下啦。咁啊，新聞翻嚟之後咧，都請咗另一位咧就區議會嘅朋友咧，同我哋傾一傾咧有關呢個話題嘅。咁而我哋接通之前咧，想同大家提一提咧，就如果你有興趣傾下關於區議會嘅表現啊等等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而家接通咗我哋。就是深水埗的区议员就刘佩玉的。刘佩玉你好。 你好。 是你好啊，各位主持人。 是啊，我们刚才谈论的就是关于那个过去一年的表现。那你就你自己都在深水埗区议会。那今年在深水埗区里面你们现在跟政府方面的合作啊，还有泛民以及这个建制方面那个情形啊，就是到底是否合作到呢，那你们过一年的情形是怎样，可不可以跟我讲一下？ 过去一年咧，深水埗区议会，我哋觉得即系同政府关系嗰个合作咧，就相对咁过往嘅 咁多屆就比較差啲咯、所以好多啲民生嘅工作都未能夠推動得好好。 嗯，點解會差咗呢？同政府嘅合作方面， 我諗今屆咧都係即係因為大家都知道，可能我哋所講嘅反對派都係主導個議會啦。咁佢哋即係因為譬如以深水埗區議會咧，其實我哋。兩個建制派啦，咁另外23個都係即係非建制派㗎啦。咁、所以其實好多時候喺議會嗰個嘅同政府啊部門之間嗰個角力或者係個衝突相對比較多啲啦、因為好多時候嘅一啲傾嘅文件啊都係政治化都比較多啦。咁亦都同政府好多時候都會係即係交惡嘅情況比較多。咁有時亦都會經常一啲民即係啲議題咧，都會係政府都會因為違反咗區議會嘅條例咧，咁變咗有經常都會官員啊，都會係拉到離場啊，咁呢啲情況咧，經常都會發生啊，咁變咗其實真正要討論啲民生嘅問題啊，譬如一啲阻街嘅問題啊，一啲嘅違例泊車嘅問題，其實都冇咁嘅機會去同啲官員面對面去討論。呢度系一个好大问题。 明日嘅讨论气氛可能冇咁好啦，但系工作合作会唔会都好需要嘅咧？无论政治立场点都好，一啲地区嘅事务，譬如你讲过啦，违例泊车，以至到垃圾桶放喺边度，巴士站放喺边度，道路设计，系无论政治立场咩颜色都好，都要处理嘅民生问题。而当区居民实会向你投诉噶啦，无论系你咩立场都好，呢啲位啊有冇得合作下咧？真系。 我谂作为我自己咧，就都喺个区里面，即系都系即系今届都系第四届嘅区议员啦。即系其实同各个政府部门嘅合作咧，即系独立咁样去合作咧，其实我自己就觉得都系都系即系一如既往嘅。咁但系喺个区议会嘅平台嗰度嘅合作咧，就往往唔系系政府部门嘅问题咯，反而系可能我哋另外一啲同事咧，系即系喺嗰个政治。嘅即係嗰個嘅抗爭又好，或者係即係一啲係好所謂嘅交惡，就係你基本上都唔未必係即係傾民生嘅，有時係民生傾下都變咗係即係政治對立嘅。咁喺呢方面咧，就浪費咗好多時間喺個政治爭拗咯。咁變咗一啲譬如舉個例，我哋早前即係當然係。交通的問題一個啦，但另外一個是一些全民推動全民檢測或者是健康碼的問題，其實都是一些民生的問題，但是很多時候呢現在的議會呢就同事就會是很政治化或者是有自己既定的立場而是全盤去反對，變成在具體的細節上面我們就向政府希望可以了解多一些的情況，那都沒有這樣的機會了。 嗯，咁但系其实喺啲民生嘅项目里边咧，其实有阵时真系就唔系好关事政治嘅，系嘛？即系陈志杰都头先都讲咗，有好多可能即系真系地区里边咧好多民生嘅嘢嘅啫。但系点解嗰啲项目里边都合作唔到咧？即系其实大家都想，如果真系为个区，亦都可能系谂住即系今年第一年咧，再过多几年都要重选噶，都希望呢个区里边咧有市民嘅支持噶嘛。咁系咪而家去到一个地步，就系话一啲民生嘅项目？都合作唔到嘅，或者 深水埗，深水埗嚟講到小販啊、貧窮問題係 環境啦、 啊， 環境就住屋嗰啲都係 呢啲應該話無論政治立場都要處理噶，係咪？ 係咪都做唔到咧？嚇，即係啲民生問題都做唔到嘢咧？而家個處境係 即係有困難咯、啊。所以你問點解，其實你要問翻佢哋。我哋就好想處理一啲問題，亦都想多啲時間放喺啲民生嘅議題上。但係如果你發現，因為我哋都係極少蟹啦，而家喺議會上，咁當然係喺。其實民生又好，民生當然好多時都會係相對係一致嘅，但係好多議程咧，可能接近一半或者一半以上都係一啲政治化嘅議題啊，咁變咗成日都會係拉隊離場啊，或者係一啲違反咗規則，咁其實呢啲咁嘅爭拗浪費咗好多時間，令到真正要討論嘅其實又討論得唔好，咁啊推動上又慢，咁其實呢啲問題我哋即係今屆或者第一年呢個議會就。比往屆就即係多好多咯。 佩旭，你覺唔覺得譬如政府咧，即係好多時都話啦，就有啲嘢咧就即刻離場啦，就唔傾啦，或者咧就即係覺得即係啲議員提出嘅唔合理啦咁。咁你自己覺得喺過去一年嘅表現裏邊咧，政府嗰方面嚟講咧，係唔係反應過分咗咧？或者係咪其實需唔需要咁樣用咁樣嘅方法，即係一種不合作，或者咧一有啲咩就以離場嘅方式？點解唔用多少時間，希望溝通到？ 能夠大家能夠真係一齊做嘢咧咁。咁政府嗰方面，你覺得其實佢有冇一定嘅責任喺度咧？今次搞即係令到區議會即係嗰個關係搞得咁差。 我自己覺得就唔係即係政府唔合作嘅。因为合作是要双方面的嘛。 嗯、 其实我哋即係我话喺区议会嘅平台，因为我自己或者我哋都系占少数啦，咁好多时系被滅声，即係基本上我哋都系被打压嘅一群啦。咁、 嗯、 但系我哋同政府部门，即係如果系正常喺民生嘅工作上面去反映市民意见呢，其实合作系冇问题的。 嗯、 但系点解喺嗰个议会上面，即係话合作系整体成个议会同部门之间合作呢、嗯、其实即係歸根究底都係即係而家非建制派嘅同事咧，其實嗰種嘅即係抗爭啊，或者係嘗試去挑戰可能區議會嘅條例啊嘅底線啊，甚至乎亦都有提過，可能譬如要求區議會係要獨立嘅秘書處啊，就嘗試去即係挑戰一啲過往嘅一啲嘅即係一個冇嘅權利啦嚇。咁即係呢啲咧係我覺得即係個責任其實。是大部分都是在而家我哋啲即係非建制派嘅同事嗰度咯，係、嗯、啊，咁我哋覺得我自己覺得就係話你都係一個準則嘅啫，即、就、係、是、作為一個區議員，第一就要守法，同埋係尊重、遵守翻嗰個議事規則啊嘛，區議會嘅條例啊嘛、 嗯， 如果係違任何嘅人，即都唔能夠例外嘅，就你如果違反咗區議會嘅條例，咁、 嗯、 自然即係唔能夠係去繼續去處理嘅時候，咁、嗯、呢、這個政府有適當嘅一個嘅即係姿態或者處理，咁呢個都係要依法行事。咁、 嗯、 我唔覺得係話即係政府淨係政府唔合作啦。 嗯， 但當然政府可以做得好少少嘅咁樣。 嗯，好啊，咁唔該曬你先啊，劉佩玉。啱同佢傾嘅咧就係深水埗嘅區議員啦，劉佩玉嘅。咁我哋傾呢個關於區議會嘅連結咧，暫時到依度啦，好唔好啊？鄭志傑， 好啊。 咁我哋分住翻嚟咧，我哋就想傾啊，關於大律師公會咧，就話近期咧有啲傳媒嘅報道咧，係接近呢個藐視法庭嘅。咁大家有興趣呢個話題嘅咧，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自由風傾下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啦，我哋翻嚟再傾。 香港電台第一台 緊貼施政報告。 星期三上午11:00 直播行政长官宣读施政报告， 同日下午 直播施政报告记者会， 下午5:00 施政报告速递重点全面睇， 星期四上午8:00 行政长官施政答问。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而家嘅城市话题就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手下留情，不如问一下啲听众点解呢个节目咁受欢迎啦？ 自从我听过手下留情啊，脑筋灵活咗，次次考试100分啊！ 真系咁劲！ 我听咗之后，个人咪靓咗啦！ 咁哼行勤可唔可以总结一下手下留情嘅成功之道啊？ 好听、新奇又好玩， 点样好玩啊？ 有你做嘉宾咪好玩咯！ 星期一至五晚8:00至10:00，听住手下留情有足文君啊！咁就一齐玩啦！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咧，我想傾下一個新嘅話題咧，就關於咧大律師公會咧就認為咧有某呢個傳媒嘅報道，關於法官嘅表現咧接近呢個藐視法庭嘅邊緣噶啦，已經。咁大家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但係傾下呢個話題之前咧，我哋都留意到咧，就英國政府咧就尋日啦，就向國會提交咗最新一份嘅香港半年報告書啦。咁提及咗今年咧上半年咧香港嘅情況嘅。咁其中英國外相藍濤文喺報告書就話咧，就係港區國安法。实施之后咧，香港产生咗个寒蝉效应啊！咁我认为咧，就系英方咧就开始探讨咧咩情况之下咧，就唔俾一啲英国嘅法官咧系担任香港嘅终审法院嘅非常任法官嘅。咁嗱，呢个话题里边咧，大家都觉得会对香港嘅司法界啦，或者我哋嘅司法制度咧，会唔会有啲影响咧？起码形象上啦，因为我哋大家知道咧，终审法院我哋希望能够请到一啲咧，即系非常任法官喺海外请翻嚟咧，其实都系一个即系代表到香港嘅司法体制。得到國際社會認同噶嘛？咁、陳志傑啊，你又同我哋分析下啦。即係如果係而家英國按照佢而家呢個咁樣嘅香港報告書裏邊咧，如果真係做一啲咁嘅行動出嚟咧，係話唔再容許一啲英國嘅法官嚟香港啦。對香港嘅影響嘅打擊有幾大咧？ 我敦請香港政府或者北京唔好低估呢個影響。香港國際馳名能夠成為國際金融商業中心，係因為普通法系。 而普通法系其中一个点解人哋觉得我哋仲行普通法呢，就是其他普通法系嘅司法机构觉得你仲系行普通法，我愿意同你交流，包括去到派一啲好资深、好出名嘅法官去你嗰度审案，系一个好重要，认为你系普通法行得稳健嘅社会嘅一个重要嘅行动。英国都算系普通法系嘅国家里面比较资深啦，同埋有名嘅一个。如果佢带头觉得我唔想再派法官喺香港度去审案嘅话咧，咁对于香港个司法系统，又或者对于行普通法嘅声誉系有损，所以敦请香港政府以至北京唔好低估呢下嘅影响力。 嗯，系啊，咁大家对呢个话题有咩嘅意见呢，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根据你少嘅资料做啲补充呢，就根据司法机构嘅机构嘅资料呢，回归以嚟呢就曾经获任命呢有27个嘅海外法官里面呢，8个人呢来自澳洲，13个呢来自英国，5个呢系来自新西兰，一个咧来自加拿大。咁喺27个里边咧，就有13个来自英国咧，个比例都几高噶。咁如果系真系所谓即系如果系分拆嗰之后唔俾再嚟啦吓，我哋叫 decoupling 之后啊，如果即系香港同英国呢个联系，咁啊对嗰个法院嗰个形象各方面咧，相信肯定会造成啲影响嘅。 绝对有。 系啊，咁啊对就住呢个话题嘅话咧，就大家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而喺电话机旁边咧，我就接通咗咧大律师公会嘅副主席啊叶巧琪嘅。叶巧琪你好， 你好，你好 吓。系啊，我哋啱头先倾开。就关于英国咧，就讲紧呢个即系探讨，可能咧就唔俾呢个法官咧再嚟做呢个中院嘅非常任法官嘅。咁你哋大律师公会，你哋法律界咧，觉得如果即系呢样嘢真系会出现嘅话咧，对香港嗰个司法制度嘅影响有几大咧？ 都难以想象啊！即系如果真系咁样发生嘅话，我谂我啱啱好似听到你哋头先都有讲嘅，即系啱啱接通嗰阵时候，就系、是大家都知道，即系其实我哋嘅终审法院咧系基本法嗰度都有讲啦，我哋系可以邀请其他普通法国家咧嚟到香港，即系做非常任法官咁嘅。而英国嚟嘅法官咧，就系好。享负盛名，好资深，好有资历，好有资格，喺佢哋嗰方面嘅领域。因为咧，我哋其实有一个叫做都点讲啊，不成文嘅规定噶啦。譬如咧，嗰轮听嗰啲 case 咧，即系譬如系家事法嘅咁，咁佢哋好多时其实可能会走得到嘅话，当然要走啦，因为嗰啲法官都唔系咁容易约噶嘛。咁啊，可能咧系会嗰方面嗰啲专家咧，即系嚟到去听呢一件咁样嘅即系案啦。當然他來的時候不會只是聽一單的，但是即他們盡可能就的都希望是有那方面的即資歷的，譬如是說人權法那方面的，他們都希望盡量就到那方面有那方面的專長的一些法官來到去聽這些這樣的案的咯。如果真的不來的話，我想對我們那個司法那個形象啊，還有那個信任那方面呢，是一个都几明显讲的，是说一个很大的折扣的indication 的指示。 会有打击，即是可不可以这么说，会造成一些打击。 可以这么 说。叶巧琪想请教一下，其实司法界都有很多互相交流沟通的。香港大律师公会我相信在普通法系里面呢都是有你们的网络的。就英国政府最新这个表态，其实有没有什么可以做的呢，你贵会。 我哋即係你知道呢啲都係比較新嘅消息，而家你知啊，都好多新嘅消息㗎啦。我哋都會即係同工會大家都需要傾一傾咁，然之後先至會有一個正式嘅立場咁樣嘅。即係但係我諗一樣我起碼而家我即時可以同你哋講嘅就係、是即係好唔希望，好唔希望係真係會咁樣發生囉。 嗯，葉巧琪啊，喺立法會裏面我記得幾多啲議員曾經咁提過嘅，咁佢話咧就其他行普通法嘅國家都好多噶，咁點解你唔喺嗰啲地方裏邊請翻嚟咧？咁譬如話新加坡、馬來西亞呢啲都係嘅，係咪可以咁樣做一個咁嘅選擇嘅咧？ 我諗唔係話唔可以嘅，咁但係譬如英國咁樣，咁其實大家都知道點樣個比重咁多，點樣個比例咁多，我哋係有好緊密嘅聯繫㗎嘛，即係我哋唔可以即係裝聾扮啞㗎，歷史係抹唔甩㗎嘛，我學嘅，我 读书嘅时候学嘅其实都系英国法律咯，系咪啊？咁即系有一个即系我唔记得咗边位前辈啦，即系呢位前辈都应该差唔多系我入行都已经好耐噶啦。咁佢都已经讲嘅，即系其实香港好多嘅案例嗰、那个 umbilical cord 啊，即系嗰、那个。BB 跟媽媽食營養嗰、那個咁樣嘅叫做 umbilical cord 嗰、那個其實係由英國嗰度嘅法律嚟到去得嚟嘅，咁我唔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好過分嘅形容詞嚟嘅。咁事實上，我哋就算係97年之後，我哋基本法嗰度都講啊，我哋係可以繼續行咧之前嗰啲即係之前嗰啲咁樣嘅法律，之前嗰啲 common law， 之前嗰啲普通法，大部分其實都係英國嗰啲案例。我哋而家日日上庭 ，day day 上庭，我哋好多。当时都是用英国那些案例就以我自己即常做的专长的即我自己常做的即是家事法庭那些的我们都很受英国那方面那些法律的影响的。 是啊，余华其实都想问一问你呢，今天都有另一个消息呢，就讲大律师公会就发了一个声明就强烈谴责呢针对一些司法机构人员的非理性攻击。那你都是去信了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咧就投诉大公报咧上个礼拜五咧就攻击呢个周家明法官嘅篇文章，咁形容为系咧系徘徊藐视法庭嘅边缘，咁就希望咧郑若骅司长就坚决捍卫司法制度同埋法官嘅独立性。咁嗱就住呢件事咧就想问下你啦，咁你话叫做徘徊喺藐视法庭嘅边缘啫，咁你到底其实系想表达个咩嘢咧？即系呢篇文系咪构成咗某啲藐视法庭，而你想有啲行动啊？呢个时想发出某啲信息咧，咁你可唔可以解释下咧？ 嗱，我谂咁样啦，即系法律嘅观点咧，各人都会唔同嘅，系需要深入地研究嘅。但系如果我哋大律师公会，我哋成日都强调嘅就系我哋每一个人咧都应该要做。我哋嘅尽我哋嘅能力，喺我哋嘅职责范围里面应该要做嘅嘢嚟嘅。大律师公会咧见到咧有一个咁样嘅版面，有一个咁样嘅报道，咁咧近乎咧系藐视法庭嘅一个边缘嘅。我哋有责任需要嚟到去指出啦。我强调我哋咧唔系政府嘅 legal advisor， 即系唔系政府嘅俾意见政府嘅。政府嘅 legal advisor 就系律政司。咁而律政司我哋亦都喺嗰封信嗰度亦都有讲。就是他的傳統他的角色其實也都是Minister of Responsible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的意思，就是說他們是要負責那個你幫幫手型不好意思今天已經很長了一天好了，即總言之他們 是司法的公正啦， 沒錯，司法的公正維護司法的公正，還有他們都需要是即保護是辯護這個司法機構，如果司法機構又或者是法官受到一些不公平的一些指控，或者是一些錯誤的指控這樣的，那我們的責任就是指出這一件事。至於研究這件事情，正視這件事情究竟有沒有是不是實際是屬於這個藐視法庭的話，我覺得這個工作應該是由這個律政司來到去做咯。至於做些什麼行動，因為今早其實一兩次的訪問都已經有記者問我們 expect 或者认为这个律政司应该要怎样做，我想应该是这样看的，我们做我们自己的责任，至于做一些什么行动的话，那我觉得是由律政司他们来到去决定咯。譬如好像 Mr. Justice Coleman 那个 case 那里，就是他们发现有一些网上起底了，就是那个 doxing 那个 case 这样了。那他们研究过之后，他们决定是应该要去，因为已经有很多司法人员甚至乎是警方的人员，很多人是被人网上起底这样了。他们觉得研究过那件案之后，他们想要做的事哦，原来就是跑去法庭那里拿强制令，那他们不是去高尔文，应该可能是亦做高尔文Mr. Justice Coleman 那里，那他们不是拿那个相关那个 remedy，即係嗰個佢哋認為應該要得到嘅一個結果咁樣咯。咁好啦，如果而家佢哋研究過，佢哋會覺得喂唔得，真係藐視法庭咁樣喎。咁佢哋咪做出相對嘅行動咯。 係。 其實咧，啱啱嘅討論都帶到一個好重要嘅信息，就係、是。司法機構即係法院咧，好難公開為自己辯護，因為你作為 冇噶，唔出得聲噶嚇。 所以律政司呢方面角色好重要，但問題司法機構咧，經過尤其是舊年嘅社會事件之後咧，係越來越陷入好多嘅輿論爭拗裏邊。咁律政司呢方面嘅工作係咪要加強翻啲咧？ 你话作为一个普通市民定作为大律师公会的代表，咁我谂咁啦，即系作为大律师公会嘅代表，我觉得呢一个喺我哋嘅公会需要讲嘅嘢嘅范围以外啦。咁我谂我唔想即系即系。你都知道我哋讲嘅说话都系好敏感嘅，希望主持你哋明白咯。 明白明白， 系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啦， 唔该晒，唔该晒 ，thank you， 拜拜。 唔该，啱同佢倾嘅就系大师公会副主席叶巧琪啊，咁我倾紧嘅咧就系关于咧就系大师公会啊啲传媒报道咧接近藐视法庭噶啦，咁好啦，陈志杰仲有少少时间，你不如用 round up 下啦。咁你觉得即系咁样嘅讲法啊，系咪真系已经接近咗藐视法庭咧？ 好难去讲，最重要嗰个持份者叫做律政司，其实就睇律政司嘅判断同采唔采取行动嘅。我谂，既然大律师公会做咗呢个声明啦，咁律政司都要向公众交代，你嘅立场同言判系点咧？ 到咗律政司应该会点样回应啦？咁我哋不妨就留意下啦吓。咁自由风里边咧，今日都倾咗好多嘅话题啦。咁啊，欢迎大家咧继续收听自由风嘅。咁啊，今日嘅时间够咯，陈志杰啊，拜拜， 拜拜。